早晨，早晨，朝早嘅6:09，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啊，咁啊，望一望先，今日2024年5月1日，咁啊，2024年咧都已经嚟到5月1日啦，咁啊，时间亦都真系过得相当之快啊，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23日嘅早上，出边23度，相对湿度93%，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咧有直播室入边啦，咁啊，阿白元浩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其实都喺度噶啦。不过咧，就先有小白咧，就同大家一齐见下面。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就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藉住今天嘅时间好地休息。如果你系从事服务性行业嘅话咧，咁啊今天咧仍然要加把劲啊。不过咧，迟啲都可以补假嘅。每一日咧，我哋想做嘅事情可能都会太多，会俾我哋咧就系过于敏感同埋焦虑，注意力有阵时真系冇办法集中，所以先至要休息咯。当你发觉你嘅记忆力都开始减退嘅时候，你就更加要注意啦。有时候我哋谂太多会唔系咁好噶，谂得太多可能个人会变得杞人忧天，谂得太多我哋都会忘记咗好好生活带俾我哋嘅快乐。有阵时原来顺其自然，一切亦都会有更加好嘅安排。唔知道你又认唔认同呢？ 情是错，也从未爱过。若然怀念我，现在别再说当初。流星可信吗？怎相信一光？ 谢谢我哋 Mr 一首位作品《想太多》。往往出面嘅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嘅。咁啊，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6:16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康文署即系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啦，咁啊举办一个就叫做喜拍康文游摄影比赛，咁啊热爱打卡嘅或者拍片啊记录美好生活日常嘅听众咧，就可以发挥你哋对呢个摄影嘅触觉。对于艺术的一份的坚持，好啦，不知道你有没有天分，但都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活动的。康文署的设施其实就遍布全港18区的，咁亦都不时会举办一些多元的康体文艺活动，令到就大家在生活上面可以多姿多彩。如果你本身都已经是康文署粉丝的话，咁又自问是打卡能手，今次的机会我觉得都挺好啊。咁参加这个就摄影比赛就叫做喜拍康文游，咁在他们的社交媒体网站上面分享同康文主题相关的相片或者短片，经过评审之后就会选定为冠军、亚军和季军的，或者就是一个叫做最喜拍的作品，亦都会有丰富的奖品的吧。好了，这个摄影比赛就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去进行的，分了本地组、旅客组，每一组也都设有一个叫做相片组和短片组。相片和短片就必须是和康文署的场地设施，以及就是康文署举办的活动，同埋就是康文署吉祥物斯文喵，还有就是活力仔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给大家一个牵涉，你不是说求其影嘅咁样，咁如果你嗰、那个发觉，譬如你打羽毛球咁样，咁入边个羽毛球场馆好精彩嘅，又或者你谂到啲好嘅点子，去到拍一条好嘅片咧，咁当然康文署嘅环境底下啦，你可以拍啦，或者你见到佢吉祥物嘅，或者你谂到一啲同佢吉祥物特别嘅方法 cross over 嘅，都一样可以。仲有就系康文署举办嘅活动咧，如果你有 join 嘅话咧，你有参与嘅话咧，喺呢个活动上面都可以拍摄一啲相片同埋短片嘅。好啦，相片组嘅参赛者每一个阶段可以提交不超过5张嘅相片，咁亦即系就最多总共15张嘅相片。而短片组嘅参赛者喺每一个阶段可以提交不超过3条嘅短片，亦就即系话最多总共9条嘅短片。好啦，相片就可以有啲文字嘅，40字之内，千祈唔好睇少40字啊！我有时帮阿仔做功课嗰啲50字之内啲作文咧，我写完之后咧，我都系咁去查自己嗰啲字，即系一个唔觉意咧就写多咗啦。咁啊，而家你话短片嘅长度咧，上限就系1分钟嘅。咁啊，当然你话短啲得唔得，梗系得啦。如果长咁，人哋讲上限1分钟，咁就要遵守翻呢个游戏嘅规则啦。不过好多咧就系呢啲 mixing 嘅软件，你根本 set 1分钟咧，佢就会自己帮你搞噶啦。咁啊，评审咁啊，亦都会根据作品嗰个主题嘅切合度啦。表达手法、构图、气氛、 美感同埋拍摄嘅技巧，咁以得到呢一个 like 啊，即系赞好嘅数量等等嘅标准咧，就会选出冠亚季军同埋优异奖嘅作品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翻就康文署嗰个嘅官方嘅网站，咁就可以睇翻本地组、旅客组、咁啊相片组同埋呢一个嘅短片组嘅，咁啊奖品都丰富啊，咁奖品都系同啲旅游有关嘅。咁如果你话旅客组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本地组嘅话咧，咁啲礼物都系有啲，譬如同相机啊、电脑啊系有关系嘅一啲丰富礼品嚟嘅。咁所以咧都可以大家睇下会唔会自己发挥自己嘅创意，好好地参加一下呢一类型嘅活动啦。今日室外气温继续都系23度，相对湿度92%。早上嘅时间不厌其烦再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点钟。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以后，就让我淡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旧生创河，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修，脚下地壳开始逐渐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深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起。有着那片沙地，你飞起，漫着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想还以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然后即将耗尽最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重天气，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 咗嘅时间，一首嘅作品主持严明熙，还有一首旧生疮。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晨光成语百科又来了，今日咧就同大家回带去到一个就系东汉时期。咁啊，当其时光武帝刘秀手下边咧就有一员嘅猛将。呢一名嘅猛将，佢个名字咧叫吴将军，吴将军系简称嚟嘅，吴汉。佢就话到啦， 武汉大将军屡战立功，屡战又屡胜，于是乎咧，咁啊，朕即系阿刘秀啊，光武帝咧，亦都就系任命佢做大司马，大司马一个职衔。好啦，咁于是乎咧，有一次刘秀咧，竟然间咧就打败仗，心入边咧就闷闷不乐啦。即系光武帝打输咗仗，咁啊，梗系唔开心啦。咁啊，跟住咧有好多唔同嘅将领咧，亦都跟住佢嘅主子咧一齐咧，就好似好灰咁样，好失望咁样。光武帝当其时都谂，朕嘅忧虑，原来你哋都一样系感受得到嘅。不过好事系好事，但系大家就好似判骑咁样。唯有咧就系大司马吴汉将军咧，咁啊军营入边咧就继续好努力咁样鼓舞大家嘅士气，咁啊同士兵一齐咧，唔系作战，系准备作战。点样准备作战呢？咁啊攞矛啦，咁啊叫做磨下啲刀啊，又或者系啲盾牌整得好啲啊，做好多整装待发嘅工作。喺呢个时间咧，阿刘秀即系阿光武帝咧就派人去睇下咧呢一位大司马吴汉将军系做咩啦。咁啊，探子回报一讲嘅时候咧，咁啊光武帝就喺度话啦：，哇，系吴公强差人意，隐约咧就真系感觉得到嗰种嘅气势。咁啊，光武帝听咗，亦都赞叹呢位大将军喺不利嘅形势底下，能够咧就振奋人嘅意志。咁所以咧就强差人意，即系稍微啦，强就系振奋，原意咧就系为咗啊，可能够咧就系振奋人心。咁不过而家咧有阵时都形容咗咧就系另外一方面话不似预期。所以有阵时啲成语或者啲典故都几得意啊。同我哋今时今日嗰个出发点咧，原来亦都有所不一样。听下多啲成语百科，你就可以知道更加多。 人流行什么闯到外太空，抬头望状况充满不可控，难过护送抱拥，停下动摇失重，心坎中的飞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沉梦春情，要升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几多种高空未算高，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来手捧。几多的劝告烦恼，世上满难体解不到。谁没有离地过，狂热到想飞我，全宇宙怕热不够。如明日目标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庆祝。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或真题，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制。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 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一首嘅歌曲叫做《秒速八公里》啊。Nova 嘅一首作品，咁但系亦都要留意住天气，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啦，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室外温度23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受到一度低压槽影响，本港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西贡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另外，長洲在凌晨4:50錄得每小時超過100公里的猛烈陣風。天文台預測，聽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會有幾陣驟雨。而澳門昨晚亦都出現強對流天氣，氣象局先後發出冰雹預警以及黃色和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期間除了出現短時間強降雨和強烈陣風之外，夜晚9:00多个地区更加是录到冰雹，是澳门自2011年以来再次录得同类的现象。气象局又说，根据雷达监测资料显示，澳门半岛以东的海面曾经出现中尺度涡旋现象，因此不能排除出现水龙卷的可能性。美国高等院校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反战示威持续，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有示威者打烂一座学术大楼的玻璃窗，并且闯入大楼。大楼外亦有示威者用台挡住入口，他们右手挽住手形成路障，并高叫声援巴勒斯坦的口号。哥大发言人指责示威者选择让局势升级，强调校方首要任务是确保校园的安全和秩序。發言人在聲明中又說，大學的工作不能被違反規則的示威者無休止地打斷，警告佔據學術大樓的學生可能會被開除。哥大之前曾經要求示威者在限期之內清理帳篷營地，並開始對拒絕離開的學生作出停學處分。至於部分爆發示威的高等院校就已經陸續清場。另外，美國傳媒報道，洛杉磯加州大學有猶太學生無法進入校園上學，他們即使出示學生證仍然被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學生阻止進入校園。圓滿完成神舟17號載人飛行任務的航天員湯洪波、唐聖傑和江新林凌晨乘坐任務飛機平安抵達北京。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领导到机场迎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三个航天员抵达北京之后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会在北京会见传媒。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朝早10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日本神话通识。 日本嘅神，男神名叫伊邪那岐，女神叫伊邪那美，互生情愫，结合之后孕育咗下一代。 我要改变呢种现状，喺荒原上创造高山幽灵同埋湖泊河流， 有咗花草树木，大地就生机啦。 你要生养各有职责嘅神奇。 CIBS 节目《日本神话通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来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号起，新加入的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产品，认住标签，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各位，6:35，Vicky 都在直播室开麦同大家倾下偈。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啊！琴晚咧都系横风横雨，出门口之前都系，好彩感恩感恩，出门口嘅时候咧。就细雨咗好多啦，咁希望大家今日咧，如果喺5月1号红假之后，红假之下先啊，都系要翻工嘅，唔紧要，我哋陪住你。不过记得喺出门口之前，记得留意天气嘅状况。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朝头早嘅10:00。23度气温，相对湿度92%。今日除咗有我，刚刚啊6:00嘅时候，小白嘅声音都喺度。当然而家都要同小白倾下偈啦。小白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几开心？ 系啊，梗系要啦。落雨咧就好容易影响心情嘅，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调整自己嗰个嘅节奏。 我都觉得系，因为有阵时有啲嘢咧，外界嘅嘢咧，我哋控制唔到啊，特别天气啦，系咪？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一整日都系保持住愉快心情？真系调整自己嘅心情， 系啦， 调整自己嘅情绪系好重要嘅。 冇错， 系。就算如果今日要翻工，我今朝翻到嚟咧都好开心啊，因为我哋见到有大家一齐陪住。 系啊， 冇错， 正。 系啊，嗱，小白，我想问下你，首先问下你，你翻过几多份工啊？ 哇，边度记得啊？ 数下咧，大概咧， 数下都好多啊， 都好多啊， 系啊，都好多啊， 即系由读书时期已经开始系咪？ 系啊， 都系。我自己咧就翻过教小朋友画画啦，教小朋友跳舞啦， 我有做过 office 添噶，其实。 哦，即系写字楼， 系啊， 我反而就真系冇做过写字楼。 入 data 啦。跟住亦都有做过日本料理啦，咁跟住亦都有啲 job 咧就去试过帮人搞展览嘅， 哦，即系做 event 嗰啲， 嗰个唔系 event， 真系 exhibition 嚟嘅， 哦，系啊，明白， 真系展览嚟嘅，系啦。 咁但系你离开一个工作场地嘅时候，离开一个职场嘅时候，你会做啲咩？会唔会派散水饼嗰啲啊？有冇做过呢样嘢？ 好似有又好似冇，唔系好记得啦。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唔想分啦，我真系唔好记得。 嗱，我自己咧其实都有做过唔同嘅职业啦，咁但系我嗰啲咧就唔系真系话逢一至五都要去翻工嘅，即系唔系日日见嘅。有啲譬如我教小朋友跳舞啊，或者教佢哋画画，系逢星期六一个礼拜一次啊，甚至系一啲好短期嘅，之前去写稿嘅，咁喺一个节目完结咗之后咧，咁就走噶啦咁样。咁但系咧。 最近咧，点解我会问你关于工作嘅嘢咧？就系、是、喺网上边有好多人去讨论啊，就系、是、关于散水饼嘅文化。呢、這个散水饼嘅文化咧，其实系一啲唔系话你签约翻工嘅时候一定有一条约写住啊，最后一日要请大家食散水饼咁样噶嘛。咁但系呢个好似既定俗成，大家都会喺最后一日唔系放工，最后一日啊离开呢间公司啦，都会请大家食下西饼啊咁样嘅。咁我自己咧都有做过呢啲咁样嘅嘢，但系我就唔系饼啦，我就自己因为平时我自己都好多鬼主意啊、我都好中意 surprise 咁样嗰啲嘅，咁我就唔系派饼，我系派嘢饮咯。 哦， 系啦， 山水汤都有听过喎。 系啊，我都有听过。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形式，甚至系有一啲系个人化添噶。吓，系啦，即系可能我要派曲奇饼，佢系有好多唔同祝福嘅字句， 啊、 可能我 系 送俾小八嘅、我就祝福佢一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网上面都有好多呢类型咁啊，帮你手去到度你嗰个嘅散水 X 点样做。 系散水，冇错啦，因为佢唔系饼啊嘛，系咪？即系散水嘅文化，咁咧，但有人就讨论啦，究竟呢个散水饼嘅文化会唔会喺00后之后就冇咗咧？ 都唔出奇嘅，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 系咪啊？ 系啊，咁因为大家做嘢方法不一样嘛，佢哋可能系散水 email， 唔系佢哋唔 send email， 佢哋系直情唔冇啊， 系啊系啊， 直情冇咗呢个文化 咯，都冇啊。走就走啦，仲 send 俾你咩？ 应该 message 都有嘅， 冇啊，天真你真 冇咗面对面嗰种嘅 say goodbye 咯，系少咗好多嘅。 可能之后佢哋就会觉得咧，吓、仲要面对面 say goodbye 啊？ 系啊， 唔系啊嘛。 唔系，咁但系面对面有面对面嘅好嘅，的而且确，我自己都中意面对面嘅。咁但系点解佢就话会喺00后即系之后会消失呢一个散水文化咧？就话因为其实新世代咧流失嘅呢一个流失率咧好快，即系会好容易导致呢个散水饼嘅举动咧就会买少见少啦。即系除咗我哋啱啱讲嘅就系唔使面对面 say bye bye 啦，甚至系佢哋换工都换得好快，咁佢就觉得吓、我喺呢一个嘅职场上面我都同大家冇感情或者我都做得唔开心， 我系提供服务啫嘛，冇噶啦咁样，我又冇乜点见过你哋，可能第二个世代就系因为佢哋都透过网上面提供好多嘅服务，其实佢有机会佢一个月先翻一次公司都唔出奇。 因为而家有好多我哋之前都有讲数码游牧系啦，就系讲紧就 系 攞住部电话去到边都可以做到嘢嘅，根本你唔需要翻个 office 咁样。咁的而且确呢一样嘢咧，又会令到我都冇见过啲同事，又真系唔知点样，唔通寄个蛋糕俾佢？ 讲个拜拜咁咪好好噶啦。 其实已经好好噶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 系蛋糕嘅贴纸咯。 吓？ 嗰啲 蛋糕 系啊，蛋糕嗰啲 sticker 啊，即系嗰啲胶，唔系胶，又系嗰啲倾偈嘅软件咧。咁你有啲 sticker 咁啊，啲贴纸，你搵个蛋糕揿出嚟嗱，呢、這个就系我俾大家散水饼啦。 喂，又 OK 喎， 咁咪好啱佢哋啊，咁样 OK 喎。咁但系始终又唔系所有人都系净系可以喺屋企攞住部电脑做嘢嘅。咁有一啲真系要翻 office 嘅，始终都要。即系譬如你话喺餐厅嘅行业，又或者巴士嘅行业咁样，咁你始终都会仲有一啲工种系要见到有同事嘅。我哋都系啦，系咪？咁但系喺呢一个文化之下咧，即系转变之下咧，的而且确系唔知道。会唔会即系流失嘅？但系你觉得可唔可惜先？如果假设冇咗之后， 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好可惜。 系咩？真系噶？我反而觉得其实散水饼都几重要噶。吓，点解你觉得唔可惜嘅？ 因为我好接受新嘅一派去到嗰个思维啊。因为可能我就系唔想自己变得老化。即系如果佢哋系觉得呢一方面系开始立嘅，开始令到个节奏慢嘅。咁我都會接受佢哋。咁但係如果你話有散水餅係咪開心？又係開心嘅。但係冇亦都唔會覺得係可惜咯。 咁又係冇咗又唔會話真係怪，話做咩唔派 啊？ 咁其實點解咧？網上面有好多人就係話咧，關係好咧就自然會派㗎啦。如果 關係好嘅話，直頭自己私底下同你食翻餐飯添啦。 係啦，甚至你知唔知道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其實有啲咧真係我見過網上面咧就係話就離開嗰個同事。就唔系话佢主唔主动派散水饼，而系有隔篱一个同事就同佢讲：，喂， 你听日最后 last day 咯，不如你俾啲钱我啦，我帮你去同大家即系一齐去食餐饭咁样啦，即系就当咗用一餐饭，叫个离职嗰个同事咧俾啲钱，佢就帮佢搞一个好似叫 farewell party， 但系就用离职嗰个同事嘅钱咯，系啦，咁有好多呢啲， 咁我都觉得唔系咁， 系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觉得对方其实都唔系咁想，咁我觉得你又无谓勉强嘅，咁我觉得最重要咧，散水饼嘅价值其实系个心机啦，即系系值得大家欣赏嘅，如果系有啲个人化嘅散水饼，甚至唔系一个蛋糕，大家觉得好好味噶，买几个唔同嘅味翻嚟 share， 咁我觉得都几好啊。最紧要就系我觉得系离开嗰一刻，大家有好嚟好去嘅意思。即系如果假设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同啲同事关系唔好，但系咧你觉得唔派咧就 OK 噶啦，我宁愿同大家 say 个 goodbye， 咁样就已经足够啦。咁你 OK 噶，我觉得系可以尊重噶，就千祈唔好话逼人哋一定要喂，一定要有散水饼啊咁样，因为我觉得散水饼始终系一个心意嚟嘅啫。 系啦， 系啊，即系有冇都冇乜所谓嘅，咁最重要就系尊重啦。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今天同大家看看什么的晨光百科呢？相信在香港，我们出世的地方，我们见到身边人的头发的颜色呢，大部分都是黑色或者带少少啡色，不介意染头发啊。咁原来喺呢个世界上面呢，有一种颜色的头发是很少见的，亦都是很罕见的，它就是红色的头发。即是怎样的呢？不是鲜红色的那种，它是带橙色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哈利波特荣恩的角色那种的颜色，就是红色的头发。甚至乎是哈利王子，他的头发都是红色的。原来这种的红色头发在我们世界上面是很罕见的，只是占了全球人口不到 2% 的比例。而大部分红色头发的人都会出现在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和德国这些地区的。可能我们看到他们有红色的头发，我们会觉得哇好羡慕啊，好像很漂亮啊这样。但是原来呢，有红色头发的人以前是会被人受到攻击的，甚至可能会被人嘲笑啦。原来这些都是来自于以前历史的来源的。咁就原来最早期嘅凯尔特人，佢哋系占据咗西欧、中欧同埋英格兰、爱尔兰等等嘅地方。咁但系随住外部族嗰啲族人啊就入侵，咁爱尔特人咧嘅生存空间就渐渐咁样去被压缩咗，咁社会地位咧就开始下降啦。咁而红色嘅头发咧就几乎系等于爱尔特人嘅特征。咁所以之后咧就有咗一啲负面嘅标签。不过随住社会嘅进步啦，呢啲嘅歧视咧其实逐渐就已经减少咗噶啦。特别咧系喺荷兰啊，佢哋每年咧都有一个叫做红发节添，就系会邀请世界各地红色头发嘅人聚埋一齐。一起到去庆祝，身为红发的我们应该要为自己感到骄傲。而红发节呢就是2005年开始就有的了。由最初呢是只是得150人，到近几年，近几年就已经是超过了5000人去参加。他们就说在这个的红发节呢找到一些归属感。咁亦都希望同时间希望透过呢一个日子嚟到去话俾大家听，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改善一下社会对红发嘅歧视。咁所以如果你身边嘅朋友如果有染咗红色嘅头发嘅话，都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呢一个嘅资讯。 虽然佢唔系真正嘅红发。红色头发我自己都染过，我自己都几中意，好显白，令到皮肤咧白雪雪啲。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知多啲，了解多啲。最重要系希望我哋社会上面可以少多一啲嘅歧视啊！ 是可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被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得了才是可怕，这般绝对幸福吗？ Oh, 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仿似愿真，却问句在这当下，可不可以大时代顺服到相处一世延续优雅，死灰总有着火花，哦，谁共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厮守，让爱情千变万化。 嚟自 Cloud 云浩影，慢性分手。6:53，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4%。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当然啊揾到我哋嘅后花园入边嘅花艺师安安。 早晨， 安安。喂，不过有个问题，安安。 点啊？ 你今日咧呢身做造型咧 cosplay 嚟嘅。 冇啊，我一向都系高贵。 唔系，你系高贵，不过你一只。好烦，你一只高贵嘅袋鼠嚟嘅，今日 冇可能啦，无论身形、面型，完全同袋鼠。 我明啦，我明啦，我明白啦，因为你今日咧戴咗两个拳套 boxing 咁样，袋鼠最出名咩？就打拳啊嘛。 真系咁 咩？你唔知咁，你冇见你冇去，你去过澳洲？ 澳洲啊，袋鼠打拳。 你冇见过澳洲嗰啲 figure， 有啲即系卡通样嗰啲 咧？有啊有啊，点解我其实都唔明点解戴住？ 其实袋鼠咧系真系识得 boxing 嘅。 哦，我识，我见嗰啲弱弱的嘅，瞓喺地下。 唔係，你見嗰啲可能被車撞完啫。但問題就係、是、袋鼠咧，佢真係有啲係可以，譬如佢哋自己袋鼠同袋鼠之間打交啊，或者佢哋見到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會用類似嘅動作咧，去到做一個反擊嘅。 可能我喺動物園嗰陣時見到咧，澳洲動物園咧，嗰啲佢哋可能已經係養到懶曬唔喐，佢哋即係瞓喺地下。 你多啲去嗰啲野生嘅地方嘛。 哦，下次我去野生嗰個咯。 係咯。 係今日點解我哋咁講咧？因為其實各位觀眾、聽眾都係啦，佢都有睇我啲嘢。咁佢哋应该呢排都洗版啦，即係洗脑俾人哋，由朝到晚都袋鼠花袋鼠花咁。 呢排有洗呢个脑咩？ 有啦，梗係早唔晚 上。咁呢排 另外你洗大家脑啦，你不停喺度洗大家脑啦。係大家都讲袋鼠花袋鼠花呢，讲话咦係咪真係有护肤㗎咁。咁我研究过呢又好似唔系太有。咁但我又好想去研究究竟讲咩袋鼠花呢，点解淨係提个名袋鼠花又唔讲落去呢咁。咁于是我搜查一下资料。 系啦，要靠你啊！呢个袋鼠花， 咁袋鼠花其实真系关澳洲事嘅。原来袋鼠花咧，其实叫袋鼠爪啦。咁佢个样咧， 乌蝇花都应该关袋鼠，关呢个澳洲事。 点解？ 澳洲好多乌蝇， 有乌蝇花嘅咩？ 唔系 ，sorry， 我认真噶， 我唔系认真。 OK， 袋鼠花咧，其实就系我俾一张相你睇啦，其实真系好似袋鼠嘅手爪咁样。 唔系啊嘛， 你冇睇我俾你嘅嘢？ 有，我就睇紧边忽似。 其实好多你，我俾嗰个咧就系十几只爪啦。明唔明啊？ 切，佢咪好似炮仗花咁样散出嚟？ 都系，但佢型系只系手爪嘅，咁好多种颜色嘅。 喂，要加好多想象力先得喎，呢个袋鼠花。 都唔系，我觉得好似，系咪我张相唔系咁靓咯？ 唔系，你 send 出嚟嘅就靓啦。 嗱，咁因为大家都成日讲呢样嘢，我咧就专登就揾下啲资料啦。咁另外一样嘢就你应该会好中意嘅，因为佢就花香味嘅有。 咦？ 咁所以我怀疑佢 就好似你呢一身嘅香气一样。Oh my god！ 我真系 sorry， 我真系成日着花花衫，唔好意思啊。咁你知唔知呢个花系高档嘢嚟嘅？其实 呢个花。唔怪得你介紹啦。 其實咧，香港咧好少入澳洲嘅花嘅，即係你去花墟睇咧，其實比較少啲。 荷蘭、 荷蘭嗰啲多啲啦。 內地啊， 係啦。 日本嘅花又多唔多噶？ 日本花有噶，有 唔算多。 因為有多有個別嘅鋪頭一兩間係專賣日本花嘅，係啦。我以前有講過，下次再俾個名你啦，帶你去啦，下次。 係啊，係啦。 係啊，某啲因為 香地產啊嘛。係 啊，呢個界別咧，日本咧，香港實在太多粉絲，所以日本嘅花係專登係會有啲呢個品種。即係特別引入嘅， 呢個袋鼠花就 嚟自澳洲嘅 ，Australia 嘅， 係啦。咁香港你會見到有袋鼠花，但係應該就唔係嚟自澳洲噶啦，因為原來我哋咧偉大嘅祖國咧雲南其實係有生產。 雲南 其實係啦，其實咧我哋過嚟咧好威死咧嘅。 件事唔同咗，即係雲南 都好靚噶，佢哋插啲玫瑰都好多人用係國內嘅玫瑰。 梗係啦，所謂玫瑰和 Ivy 啊嘛。 係啊，即係都可以咧，佢哋培植得好好，其實插好靚嘅咁。 技術幾好喎！ 所以令我大祝福大家啦，澳洲大家冇入到，咁於是雲南佢又生產，咁於是香港嗰陣時可能都會見到嘅。嚇，澳洲嘅花比較少有咯，可能我要去再問一問。 澳洲會唔會其實係因為同南半球 即係揾得過嚟都 係？唔係，我係諗南半球同北半球嗰個氣候會唔會因為即係大不同嘅關係，所以南半球嘅花會唔會喺即係北半球比較上難揾啊、難種啊、難生長啊咁樣？ 點解我哋香港唔係北半球冇關係？ 我哋北半球，澳洲南半球啊嘛。 係係係，我意思係南北半球。OK。即系唔系铺 ，OK， 明白明白，应该唔关事，都可以有啲亚热带嘅植物啊，非洲啊嗰啲都可以咧，都可以运过嚟香港。不过比较少人入， 同磁场又有关， 可能而家就会有人入啦。咁譬如而家呢啲护肤品啊、化妆品啊或者洗头水啊，都有洗头水用袋鼠花噶。 唔系啊嘛， 有啊，佢讲话存取佢嗰啲植物嘅提炼下啦，要唔系成朵花掉落机度用啦，即系提炼咗。 樱花我都听过， 系啦，佢哋要提炼咗啲物质，跟住我嚟又话整。 洗头啊、护发啊咁。咁其实袋鼠花都系咁样嘅，就唔系成朵花可能提取某啲精华咯。咁佢颜色其实好多种噶，有橙色啊、有红色啊、淡粉色啊、黄色啊咁样。袋鼠花咧，其实佢系由好似五支细细嘅，好似手咁样咯，手指咁样咯。咁佢其实每一支花咧都系有绒毛嘅，咁所以其实出嚟就好高贵。 真嘅绒毛啊！ 真系绒毛，即系佢个花有绒。 唔系人工嘅。 唔系噶，系啊，即系本身。就算如果你想要话抄佢培植，都一定要出翻个绒毛，你先至系一个真系似佢嘅。 哇！咁其实如果种嘅话，可能个成本仲低，因为啲绒毛咁样搞，可能都几咩 嘅。佢哋应该有佢哋方法嘅，应该唔难嘅。咁呢种花就系高档嘅花嚟嘅。咁但系而家可能会比较普及咗啲啦，因为如果国内都有生产嘅话，咁买嘅时候就留意一下佢个绒毛靓唔靓啦，佢有好多种颜色啦。 Office 咁样难唔难死噶？ 唔会咁易死嘅，咁但系佢就 三个星期， 冇三一至两个礼拜咯。如果你水养住佢一至两个礼拜嘅，好似我 check 咗啫。花期大概一个礼拜到啦。 干花就会自由永有啦。 系啦， 咁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呢个夜唔夜蚊啊？咁样 冇夜蚊嘅，你其实可以种嘅，但系都唔适宜种，因为其实根本你买都买唔到，咁所以就种就唔使种啦。大家买翻嚟试下咯，摆 office 咯，几支咁样咯， 国内版咁样都平啊。 系啦，国内版咁样咯，大家试问下有冇咯，到袋鼠爪呢排咁 hit 应该有。 试一试先，唔该晒安乐，拜拜。 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翻嚟陪住大家。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7:08，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喺五一劳动节都继续咧翻嚟同各位听众见面嘅有白元浩 ，Hello， 仲有我 Vicky， 大家好啊吓。咁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系继续都系生效嘅。咁啊喺暂时见到啦，去到10:00， 系啊， 即系雷暴陪住晨光第一线 放工，由翻工开始到放工， 系啦系啦，不过咧， 雨都陪住 我哋就唔使惊嘅，我哋行得正。企得正，系啦，就算行雷闪电，我都冇有怕嘅。不过咧，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喺5月1日嘅时候，咁啊当然系交通组就暂时未咁快就翻嚟服务我哋啦。 冇错。 咁所以咧，佢哋就非常之有交代嘅，系啦。咁我亦都好好好学嘅，就想知道今日朝头早喺个交通方面咧有啲咩特别嘅措施啦。嗱，咁啊首先讲咗先，喺5月1日啦，咁啊暂时啦，咁啊就都话会有个烟火表演。但大家都睇到有好多嘅報道，就如果天氣太差咧，係會取消嘅，係啦。咁啊，暫時我就仲未睇到有任何嘅宣佈啦。咁我哋都希望佢係可以繼續嘅， 可能都係仲要等多一陣， 再 睇多一陣嘅情況先。 冇錯啦，咁啊，但係天文台會同咧就係相關部門咧就緊密去到合作噶啦。咁又有最新消息咧，咁啊亦都可以透過電台同各位聽眾講啦。咁但係咧，如果佢今日夜晚係如期舉行嘅話咧，都有好多特別嘅交通措施會實施嘅喎。包括咧就係封路啦、交通改道啦、停車場暫停使用啦等等嘅。咁喺下晝嘅6:00，即係1:00開始啦。咁啊喺尖東其实亦都多条嘅道路啊，譬如介乎梳士巴利道同埋呢个红乐道嘅红磡绕道啊，有好多嘅，咁佢哋咧都会有一啲嘅封路嘅措施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咁去到咧就系晚上7:30至到咧就8:30嘅时间咧，其实亦都见到中区啊，咁除咗专营巴士例外之外咧，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封路嘅措施嘅。咁当然啦，你话我记得之前咧。 都有讲过，就是最好欣赏的位置呢，今次就不是在星光大道那边的。是啦，好像就在西九那边的。大家就要留意返这个的位置啦。咁如果你话除了有这个关于呢就是烟火表演的封路之外呢，咁当然在港珠澳大桥呢，亦都因为呢劳动节的假期啊，咁其实佢咁啱呢就有一个在5月1号零时零分，即是已经开始咗啦。咁大桥就将会实施呢就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嘅。咁期间啦，小型客车经过大桥收费站往返珠海或者澳门口岸，无需缴付150元人民币的通行费嘅。咁到时咧，如果大家系今日谂住去往返嘅话啦，应该好大只字写住噶啦，系啦，好大只字写住嘅，咁应该唔需要担心啦。咁啊，仲有今日咧系呢个天后诞，咁啊茶果岭一带咧，其实亦都有好多特别嘅交通措施嘅，包括咧就有一啲系行车线嘅封闭啦，就例如茶果岭到东行慢线咧就将会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車輛出入嘅，咁亦都有啲嘅交通改道，例如係偉業街東行啊、茶果嶺道等等。咁當然啦，去到呢啲就最緊要就呼籲一樣嘢，大家咧就要用翻呢個公共交通工具，係啦，公共交通工具咧有部分嘅線路都可能會有所改變㗎嚇，咁大家要特別留意住噃。 係啦，咁當然啦，仲有係元朗嘅天后誕啦。咁其實咧，佢係大概今朝早啦，而家七點幾啦，九點幾佢哋開始咧就會係佢哋嘅表演團體咧就會集合㗎啦。咁佢哋十點開始就會起行，咁啊希望啊。起行嘅时候咧，佢哋就可以冇咗呢个黄色暴雨咧，就可以顺利举行，系啦，因为去到十点啊嘛， 系啦，唔系雷暴警告去到十点， 哦， 系啦，黄色暴雨已经消失咗， 消失咗 噶啦， 冇黄雨噶啦，而家已经， 咁啊，所以就佢哋最紧要咧就系好嘅天气嗰度咧。就可以進行佢哋想做嘅事情。 冇錯啦，咁喺元朗區，因為天后誕嘅巡遊啦，咁其實咧都有啲嘅道路咧就係封閉咗，咁大家記得咧出入嘅時候咧就記得要留意一下啦。咁而且咧佢係有一啲時間限制咧，係禁止所有車輛進入嘅。咁喺八點開始咧，介乎喺呢一個嘅建樂街同埋鳳琴街之間嘅鳳翔路啦，然之後就係建樂街同合益路之間嘅友新街。建乐街西行、建业街、合益路、建德街同埋系崇圣新村同埋合益路之间嘅大堂路嘅，咁喺九点开始咧就会有浮财街啦、马塘路之间嘅大堂路、大堂路同埋凤年路之间嘅教育路、教育路同马塘路之间嘅马田路。系马田，佢哋系咁叫。教育路同埋马田路之间嘅元朗体育馆，然之后就系安兴街、安理路同埋安康路同埋安骏里嘅。咁去到最后啦，十点之后咧，就系呢一个西裕街同埋元朗体育路之间嘅马塘路同埋马田路啦，同埋马塘路同大树下天后古庙之间嘅大树下东路咧，都系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噶。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除元朗区之外咧，屯门区亦都实施唔少嘅交通同埋运输嘅安排啊。咁亦都有一啲嘅道路封闭嘅。咁有唔少嘅道路其实喺上午嘅七点钟，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上午七点钟咧就至到下昼嘅三点钟咧就会临时封闭嘅。咁当然啦，紧急车辆可以出入啦。包括咧就系譬如新和里啊、新德街啊，咁介乎青山公路一段、新墟以及咧就杯道路一段嘅屯门亨氏会路南行啊，同埋咧就系六院街等等嘅。咁有一啲嘅道路啦，咁亦都会视乎嗰个嘅实际嘅交通需要咧，可能亦都会有所改道嘅。咁另外公共运输安排方面啦，咁啊见到有譬如港铁巴士第K51 啊，以及系啦 K51A 等等嘅路线啦，咁啊亦都咧会有一啲嘅路线咧就可能会系改道嘅，有啲改道嘅措施嘅。咁啊大家咧去到站头嘅时候，记住咧睇清楚佢嗰个路线系点行。 系啊系。 可能你想落嗰个站就咁啱咧。 封咗，或者兜路， 系啦，或者兜咗路嘅，系啦，咁到时就唔好行下嘅时候，喂，咩事？系啦，睇咗先， 同埋唔好即刻问司机做咩事， 千祈唔好骚扰司机， 系啦， 司机揸车好精神嘅，系集中精神嘅， 千祈唔好吓亲佢， 系啦，系啦，系啦，喂，仲要提一提，如果谂住今日都即系可能啲雨水会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单车径系封闭噶吓，咁系该段路屯门区嗰边，大家留意住啦，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喺中环同埋山顶咧都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嘅，咁有啲道路啦，亦都系封闭咗啦，有啲交通咧就系改道啦，咁譬如好似系中环嘅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面的缆车里将会在2024年5月1号上午 八点，至到五月五号嘅晚上11:59咧，期间呢段时间系封闭嘅，系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嘅。而喺山顶嗰方面咧，有一啲嘅道路啦，同埋改道安排咧，亦都会喺2024年嘅5月1号下昼5:30至到晚上10:00呢一段时间咧，系会系实施嘅。咁大家咧，如果要去呢附近嘅，就记得上网了解清楚究竟你想行嗰条路 系。 过唔过得到？ 系啦， 行唔行得到？ 系啦， 入唔入得到啦？ 咁今日公众假期啦，又系嗰啲好多天后保诞啊活动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啲活动嘅话咧，我觉得大家咧就反正封咗路咯，即 系 好多地方都有改道啊，咁不如就参与下，睇下呢啲文化嘅传承。 呢、這、一个天后诞咧，我系参加过元朗区嘅， 系 我系直情嗰阵时因为拍嘢咧，我系跟咗一条 team 咧，佢哋系跟佢事前去跟佢哋点样去舞嗰条龙啊，然后咧就系、是。陪佢哋一齐系成个游行系进行， 哇咁犀利， 好开心啊！但系系好攰，但系 冇舞咯，冇 有啊有啊有啊！ 哇， 但系其实咧，佢哋成班人系好多人嘅，咁佢哋点解要有咁多人呢？就系成条嘅游行路线咧都长噶嘛，就系当边个唔得嘅时候，就有人即刻补你个位咯，因为你始终都会攰噶嘛，咁同埋可能今日 接力，即系阿星， 接力咁样。团体精神咧系真系，我系觉得系佩服嘅，同埋系好有仪式感，好有气氛嘅。咁所以我都觉得係开心嘅，如果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睇下啦。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预测係多云有骤雨以及係强烈嘅狂风雷暴，雨势呢有时係颇大添。咁最高气温大概係25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而风势呢有时候呢係直劲添㗎。展望啊，听日间中就会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呢仍然係有几阵嘅骤雨㗎喎。而家嘅气温呢就係23度，相对湿度95%，注意啦，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00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今日电话旁边咧，亦都打咗俾啊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早晨 ，Tracy。 早晨 ，Tracy。 早晨。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想邀请阿 Tracy 咧，就同我哋讲下最主要就系两个诊，两个诊咧都成日听嘅，一个咧就系湿疹，另外嗰个咧就叫做热疹， 喺夏天经常听。 系啦，冇错啦。咁而家啲天气你见有阵时即系下昼咧都挨近30字头嘅。都会出现呢啲咁样嘅温度嘅，咁所以呢啲疹咧，又加上咁湿啦，而家春天夏天咁样，落雨啊，又成日都会出现呢啲情况啊，咁可能都会真系会影响到咧，我哋啲皮肤会出现呢一类型嘅问题啊。首先问一下，譬如有关于热疹先啦，嗱，热疹嘅话咧，即系其实系啲乜嘢嘅症状嚟嘅咧？咁系咪净系小朋友先至会出现，大人又多唔多出现嘅咧？阿 Tracy， 如果你话热疹呢一类咧，其实好多时候譬如小朋友。可能會出現得比較多少少啦，但大人當然都有啦。因為點解小朋友係特別容易出現呢？因為小朋友佢個體温啊係會再熱少少， 係啊係啊係，火爐咁樣噶嘛。 生長係咯，火爐咁啦。因為我哋成日話啲小朋友，即係中醫嚟講，就係成日話佢係陽上有餘啦。我哋話即係陽氣係比較旺盛嘅，係啦，佢要生長要發育，所以係熱啲。咁所以變咗同埋佢哋嗰個身體嗰個機能咧，未發展到啊，好似大人咁成熟咧。有時我哋話佢哋出汗啊，或者佢哋真係有啲熱咧困住咗，尤其是夏天嘅時候，咁佢哋會好容易去谷一啲疹出嚟嘅喺個皮膚嗰度。 呢個係因為即係真係身體太熱，所以先至會出咗呢個即係熱疹。咁啊，真係同温度有關喎、啊、呢、這個。 係呢、這個有關，所以通常可能係夏天嗰啲係會比較常見啲嘅，即係你呢啲即係冬天嘅時候你涼涼地咧。那個身體未必會咁容易出呢一類型嘅疹嘅。 哦，咁出呢一類型嘅疹啦，其實我細個就叫熱痱，咁其實呢一類叫熱疹係咪即係以前所講嘅熱痱㗎？ 即係總之係一啲天氣熱而谷出嚟嘅。不過當然佢都會有少少唔同嘅表現啦，有啲可能係真係話啊，佢喺啲水泡咁樣，即係喺個皮膚上面咧，少少細細水泡啊。有啲嚴重起上嚟太熱啊，或者譬如佢凹穿咗，跟住佢有感染嗰啲咧，可能會變咗啲好似脓泡，即係話好似凹穿咗係會有啲黃色嘅水流出嚟咁。 咁嚴重 嘅，所以係會痕嘅嗰啲水泡係咪啊？ 係啦，有啲 case 係會痕嘅。 哦，咁一點點紅色又未去到水泡嗰啲，又算唔算係叫做差唔多係類似熱疹咁樣嘅咧？ 都有機會係，所以就睇翻啦。不過通常如果你話係嗰啲譬如汗疹啊、熱疹呢一類咧。 有汗同汗有關嘅，佢通常都係有水泡嘅。咁、如果你話普通就咁，可能凸起少少嗰啲咧，可能係偏熱多少少嘅，冇咁濕嘅咧，咁可能有機會係其他疹都唔出奇，係啦咁樣。 佢、會生喺邊度咧？係咪一啲關節位咁樣噶？ 如果關節位咧，嗱多少少係即係可能有機會就係偏向濕疹嗰類，係啦。即係你話咪好似人哋你見到啲小朋友嗰啲手踭入邊啊，或者膝頭哥後邊啊嗰啲啦，即係嗰啲地方出嘅一啲。泡泡咧，咁我可能多少都同濕疹有關啦。咁但如果你話譬如真係同熱痱啊，或者係汗疹嗰啲，好多時有機會係同一啲身體焗住嘅地方，係啦，即係譬如話有時譬如啲頸後面啊、背脊啊、嗰啲地方、腰啊嗰啲地方，即係積出汗比較多嘅，即係好似噏住我哋叫做。 明白。我細個嘅時候咧，都係嗰啲除咗大汗之外咧，仲係好熱嘅個身體。其實而家都係好多時都身體好似火滾咁樣嘅。咁我細個我阿媽咧處理嘅方法就係咩咧？第一就可能你會穿件底衫喺入邊啦，咁嗰件底衫啊，耐唔耐成日換啊，即係出街都攞多件底衫換嘅，呢個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咧就係、用爽身粉，係、用爽身粉咧，揼到成身咧就白曬曬，變咗雪人咁行出嚟嘅。咁嗱呢兩個方法嗱，即係當然係唔關中醫事啦，我知道係。咁但係就咁聽落去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又可以預防到呢一類型咁樣嘅熱疹嘅情況出現嘅咧？ 其實係有好啲嘅，因為講緊你譬如一出汗啦，啲衫如果假設。穿嗰啲衫係唔透氣嘅，即係一啲譬如啲唔透氣嘅物料啦，比較焗身嘅物料啦，其實係會加重嗰、我哋話嗰啲熱疹嘅嗰個反應，即係會令到個身體再熱啲。譬如啲汗噏住，佢搭住咗喺個皮膚上面咧，譬如啲濕啊嗰啲咧係會再犀利啲嘅，係啦。咁所以變咗你話啊，著件底衫少少透氣用，即係一濕咗就勤換嗰件底衫咧，其實不失為一個好好嘅方法嚟。 咁如果係真係要去處理呢個問題啦，除咗呢啲即係叫做外部嘅，即係預防佢出現啦，真係有啦，咁啊發現咗有呢啲疹啦，咁其實中醫角度嚟講係應該點樣去到醫治啊？甚至乎係咪可以 舒緩得唔得咧？ 可以斷味嘅咧？可唔可以斷味嘅咧？ 如果你話真係出咗呢啲疹，譬如唔係太嚴重嘅，咁可以其實媽咪即係如果譬如媽咪嗰啲係可以喺屋企咧，譬如試下。即係幫佢即係當然咧，即係嗰個氣温啊，即係我哋話嗰個環境嘅温度啊，可能要涼翻少少啦，係啦，咁當然唔好太低啦，即係我哋話太低都會引起其他問題。咁但係維持翻一個比較即係涼少少嘅環境，一嚟，二嚟咧，譬如話睇翻個小朋友，譬如佢真係盛夏嘅時候，話出去曬完啦，又曬雨淋，即係試過即係出曬好多汗咁樣，跟住你可以睇翻個小朋友嘅，譬如話真係。腸胃都仲 OK 嘅咧，其實不妨可能煲翻少少，譬如冬瓜湯啦，有時可能係少少啲綠豆嘅水啊，呢啲咧，其實俾佢飲翻少少，當你當清一清啲內熱，係啦，清一清啲內熱，係啦，就咁啊。但係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我哋話都係一個治標即係急嘅方法去幫佢做處理啦，就唔係話啊諗住啊小朋友未出啦，即係成個夏天就俾佢係咁日日飲啦，咁樣咁就唔得嘅， 太涼啊，係咪啊？咁就 我驚太涼啦， 太寒添啊嚇，係啦，咁啊呢個方法係好啦。咁如果你話，真系已经出埋疹啊，咁样有埋呢啲热痱、热疹喺度，咁其实中医又会唔会，譬如针灸或者其他治疗嘅方法，等佢断尾咧？ 一般咧，其实我哋会用翻中药嘅内治方法嘅，系啦。如果你话针灸嗰啲咧，一嚟如果你话放小朋友嘅话，咁可能有佢哋有时唔系咁接受到啦，有啲小朋友好抗拒嘅咁样系啦。咁二嚟就系、如果针灸嘅话咧，可能有机会系譬如局部一啲痕啊、痕痒，即系如果佢个范围唔算太大嘅，我哋都有机会会用到针灸嘅，但系就唔系一个我哋话即系通常我哋都会用咗系用咗中药去做一个内服嘅治疗先咯。 咁其实而家有阵时天气有阵时咁热咧，其实好容易咧，即系因为工作环境啊，又或者服装嘅关系咧，你一定要着到好厚身啊。咁其实如果喺呢啲时候，系咪都会好容易生热痱嘅？其实我都想知道。 系啊，呢啲就即系焗住嘛，因为如果你话即系不得不要着啲厚啲嘅衫嘅时候，系啦、 啊。有啲坊间咧，有啲人就话啊，贴一啲嘅冰嘅贴，咁啊贴喺个身体度，我又想知道又 work 唔 work 咧？即系呢个咁样嘅特定情况下，定系其实咁样系会令到啲皮肤唔好或者会受寒啊咁样噶？ 当然啦，即系呢个系冇办法先有办法啦，系咪先？你黐住少少凉凉地，令到个身体咁。但系当然你长期用呢个方法咧，因为讲紧你譬如一个好，即系你着嗰啲衫比较厚身啲，咁你其实我哋话个毛孔系张开，因为你个身体要散热噶嘛，系咪？系啦，因为呢个系特定一个人嘅机制嚟嘅。如果你突然间喺某一啲地方，譬如有啲人可能喺上背啊，或者譬如可能喺架底嗰啲位置啊，贴嗰啲贴贴喺度啊，谂住唉散散一散热啦，因为真系好唔舒服啊咁样，咁系有机会系有少少即系我哋话佢都有机会受寒，尤其是你贴如果系贴喺个颈后边嗰啲位置添，即系好似你 做完好多運動出曬汗啊，好熱啦，個人跟住突然間切即係吹一吹風咁樣，咁都其實好容易接親嘅，係啦。咁你話有時即係一過性你要用呢個方法嘅，咁就算啦一過性啦，即係有時真係太熱啊嘛，係咪先？咁如果你話長期你成日都係要咁樣嘅，咁啊真係。是容易病的个身体都会真系。 咁、有啲户外工作者咧，佢哋唔系贴呢啲冻贴咁样啦，唔系呢啲冰冷贴啦，佢哋反而系用一条湿毛巾，就系搭喺条颈度，咁样系咪又系唔好嘅咧？咁样？ 用呢个方法咧，其实同嗰个贴贴嗰个原理系有啲似嘅。仲要加埋咧，因为佢系一条湿嘅毛巾啦，我哋叫做系啦，你长期摆喺嗰个颈后边咧，其实都会我哋话啲湿气有机会回翻入身体啦，佢会导致到嗰个颈嗰啲位容易有嗰啲颈筋膊痛啊嗰啲嘅，系啦，因为我都有自己有啲 case 咧，佢哋唔系用湿毛巾嘅，亦都唔系用嗰啲贴贴嘅，系讲紧摆嗰啲而家啲风扇咧挂喺条颈度， 系啊系啊系啊， 咪吹住条颈，觉得啊好似降温舒服啲，等个头啊背脊嗰啲位冇咁热， 系啊， 咁但系佢好明显，佢真系会容易成日会有嗰啲膊头痛啊、头痛啊嗰啲嘢走出嚟嘅。 所以即系如果唔想有热疹，但系又想用其他方法咧，又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 是啊是啊。 所以喝多啲水咯。 是啊，呢个其中一个降温嘅方法嚟嘅呢个都。 咁成日都话嗱，热疹热痱，咁加上一样嘢就天气一焗嘅时候呢就好容易又湿啊咁样。咁其实热疹同湿疹系两样嘢，定系其实佢哋就好似亲戚咁样嘅，系有啲关系咁样嘅呢？湿疹嘅话。 佢哋可唔可以算有关系呢？即系佢哋都系喺皮肤上面嘅一啲疹啦，我哋叫做佢哋发嘅地方都系皮肤啦。咁但系呢湿疹呢好多时呢系同一个身体譬如有啲过敏嘅体质啦，又或者譬如话你真系本身有遗传嘅。系啦，咁佢又系有一啲特定过敏嘅一啲反应嘅，我哋话系啦，譬如有啲人可能系食完虾蟹啦，系啦，咁佢容易会譬如爆一啲皮肤嘅问题啦， 嗰啲都算系湿疹噶啦，嗰啲， 因为湿疹其实佢唔系一个特定嘅病嚟嘅，佢一组病，即系一组皮肤病，咁佢哋就叫做统称叫湿疹，系啦，系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有一啲真系同过敏有关嘅，系啦，或者系同自己个体质，即系中医讲，譬如话譬如佢好湿重啊，或者系脾虚啊、湿热啊嗰啲咁样，佢会有机会会发一啲疹出嚟，咁、那个形嗰、那个表现，咁一笼统我哋都会叫佢做湿疹嘅。 咁我点样分别两者咧？湿疹同呢一个热疹？ 湿疹嘅话系通常都比较长期少少嘅，系啦，同埋佢嗰个皮疹个表现咧系好多样性嘅，即系有机会系好痕啦，譬如有机会系有啲系少少嘅水泡啊，一啲譬如佢捞埋一啲可能有时会干燥少少嘅，即系你会见到佢都发即系反复。凹得好犀利，咁佢變咗佢嗰個皮膚有機會會厚咗啦，少少增厚啊，或者有啲好似上面咧，就好似爆擦咁樣，跟住就你見到佢有啲白白地色嘅一啲，好似啲細細碎咁喺嗰個喺個皮疹嗰個局部上面嘅，係啦，咁同埋有時你濕疹嗰啲真係要臨床睇咯，即係臨床睇，其實我哋就會好明顯見到啊，究竟係濕疹啦、啊，定係一啲類似即係我哋話嗰啲譬如熱疹啊嗰類嘅分別咁樣咯。 我都有啲濕疹嘅朋友咧，佢哋都話即係濕疹嘅時候好痕嘅，就好容易形成一個問題，就係自己凹咧就凹損曬咁樣，又變成第二個新嘅問題咁樣咯。 係，同埋凹完之後佢會好容易會即係會我哋話會發展啊，即係可能本身細細笪。本身如果你忍得手唔拗啊，或者嗰輪譬如啲飲食好少少咧，其實佢可以退嘅，但佢真係行得太緊要咧，咁佢就一拗佢就好容易會再即係發大，我哋叫做。 好啦，咁最後咧都問翻阿 Tracy 咧，如果係真係濕疹嘅時候咧，有冇個根治可以斷尾嘅方法嘅咧？ 濕疹咧其實真係比較難根治嘅，同埋有時有啲即係如果係急性，我哋話好發作得好犀利嗰啲濕疹咧，可能要啲時間去幫佢，我哋話。舒緩啦，咁但係其實你話有一個咁嘅病咗喺身體咧，其實係好容易，佢好似匿埋咗啫。我哋唔，我應該好難話係根治咯，係咯，因為其實佢好仰賴就係話啊，你除咗我哋食藥之外，咁其實譬如你自己嘅生活習慣嘅改變啦，即係有時假設你真係食一啲蝦蟹，即係過敏會出㗎一啲濕疹出嚟嘅，咁唔通你下下就係即係係一個好。急性發作嘅時候仲食蝦蟹咩？係咪咁？所以變咗有時你要戒口，佢戒得比較清少少咯。如果係即係要處理起即係濕疹呢個問題嘅話， 明白。咁所以即係自己遇到濕疹嘅問題都困擾嘅話咧，都係揾醫師啦，或者揾醫生啦，去到處理翻呢一方面嘅問題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racy， 下次再傾過，唔該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朝早七点取消，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本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昨晚的九点半和今日凌晨四点十五分两度发出黄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就继续生效。天文台话，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三十毫米雨量，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五十毫米。另外，长洲在凌晨四点五十分录得每个钟头超过一百公里的猛烈阵风。天文台预测，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英国伦敦东北部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一死四伤，伤者包括两个警员。事发在海诺特地铁站附近，当地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说有人驾驶一部汽车撞向一间房屋之后，手持长刀在街上袭击途人。警员到场嗰阵，喝令疑凶放低长刀，但不获理会。警员最终用电枪将疑凶制服。警方话，事件中一共有五人送院，当中一个十四岁的少年送院之后伤重不治，其余伤者包括两个警员，相信冇生命危险。警方又话，被捕的疑凶三十六岁，他将车辆撞向房屋时候亦都受咗伤。由於他依然留院，暫時未能夠接受問話，警方相信事件不涉及恐怖主義。歐聯四強首回合，拜仁慕尼克的主場逼和皇家馬德里2比2，皇馬的雲尼素斯攻入兩球，他在24分鐘，卻奧斯的致命直線單刀射破紐亞十指關，皇馬先不投籌。換邊之後，拜仁四分鐘之內連入兩球反先，包括哈利卡尼射入十二碼。皇馬完場之前七分鐘博得十二碼，雲尼素斯親自操刀射入，協助皇馬二比二逼和對手。次回合將會重返皇家馬德里的主場作賽。四強的另一場首回合賽事，多蒙特主場鬥巴黎聖日耳門，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上演。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十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港台电视三十一，警星三六零，360秒视频短片，传递防罪防骗信息。360度全方位视野，说好香港警察故事，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星360，今晚10点20分，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今日5月1日是劳动节，有假放耶、yeah! 你呀唔好淨係諗住放假啦，你知唔知劳动节嘅起源先？ 都知㗎，我知係1886年5月1号喺美国多个城市有几十万个工人为咗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罢工，仲举行咗大规模嘅游行示威，可惜最终流血收场。去到1889年，世界工人运动组织社会主义国际就宣布为咗纪念呢次工人运动，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自此之后，每年的5月1日，世界各地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去庆祝劳动阶级对社会和经济所作出的贡献。 而在1920年，中国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全体公民放假一天。而在香港，就直至回归之后，先被特区政府定为法定假期，并且由1999年5月1号起生效。 二台话你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Be Free、Vira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7:37啊，五一劳动节假期啦，今日可能咧，大家会赖住床咁样听晨光第一线吓， 懒 融融，因为个天气都好配合啊，配合咩呢？你根本冇得出去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00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94%啊 ，Vicky 同埋小白揸车翻嚟啊电台嘅过程之中，应该都系风雨飘摇啊。 今朝咧就即系因为我哋早啦，咁所以5:00嘅时候咧都已经喺呢个路上边，咁嗰段时间我相信亦都系正值咧系比较大雨嘅时候嚟嘅，系啦，咁都系个水泵要开到最快嗰只， 系啦，如果唔系都睇唔到，系啊，好慢，好大风啊， 我都要揸慢少少，因为我好惊嗰啲水浸啊。 我想话咧，我揸翻嚟嘅时候咧，因为啲雨未算系好大，但系啲雨粒好大粒，你知唔知我系因为琴日喺元朗嗰边咧真系有冰雹落啊嘛，我就喺度谂，咦？唔通我系落紧冰雹，唔系即系个天系咪落紧冰雹？我就系听到哒哒哒哒声。 咁你就好惊啦！啲冰雹会唔会整爆咗你个玻璃？即系睇嗰啲荷里活嘅灾难片睇得太多咧，一夜咁样有个冰一揼揼爆咗你玻璃。 内地好多有地方有冰雹嘅时候，都睇到啲片系真系揼烂晒啲玻璃 啊！系啊， 冰玻璃 即系犀利嘅话，嗰啲冰雹。系 咯，当然啦，即系如果要嚟到，你都冇得避嘅，系啊。 不过洗埋一边咯。 当然啦，即系只能够最妥帖咁样讲一句，慢慢。揸咯，睇清楚先揸咯。咁我估两位都系极度安全嘅驾驶者嚟嘅， 同埋预早咗好多出门。 系啊，特别小白手车都系安全嘅，系 安全， 绝对安全。 手车都好安全。 我未坐过你手车，我成日都话嗰间铺头我食过先觉得佢好食唔好食嘅。我唔会临远评论一啲嘢嘅。 我有车你先稳阵。 我有试过啊，只系小白手车稳腾，好稳阵嘅。安全好司机啊，翻个好司机嘅襟章俾小白睇下睇下。Vicky 可唔可以攞到好司机襟章先啊？ 我都坐过小白手车，我都系跟佢学嘢嘅啫。 喂， 我系争在未有嗰条白色手套啫。 嗱，白色手套佢自己试戴好啫吓，呢个你识小白嘅，你一定会知道。咁你一定会问佢点解佢揸车会揸戴手套？ 系我有问啦。 私底下问佢，个个识嘅同事都会咁样问嘅。你又唔方便公开讲啦？ 我唔系，我方便。 你方便系嘛？ 系，因为你揸车嘅时候，可能有阵时斑马线。咁你有啲人過馬路咧，唔知過唔過，咁成日唔知啲車過唔過嘅。咁但係如果戴咗白色手套咧，就算喺車外邊嘅人咧，佢都可以好清晰睇到我俾佢嘅指示，就係你慢慢過啦咁樣，即係見到我隻手仰下仰下。咁佢都唔會話因為擋風玻璃反光睇唔到嘛。咁我覺得即係就算有陣時同其他車嘅司機咧。 都可以透過呢個白色手套咧，係一個好好嘅溝通 打手號啊。 係啦，冇錯啦。 我記得嗰陣時第一次坐佢車，我就點解你要戴手套？你怕曬啊？ 哦， 我以為驚曬 隻 手。 我一開始認識小白咧，佢戴呢個白色手套，我就覺得 都好多年 咯。我覺得好和風嘅呢件事，因為 似的士大哥。 係啊，因為我自己喺日本都有搭過的士啦。咁啲的士大哥喺日本方面啲的士大哥咧，咁啊真係好好禮嘅。咁當然啦，因為佢收費都幾昂貴，所以佢又好好禮啦。跟住又會戴手套。嗱，接住嚟我都係想講日本嘅咁樣。咁小白喺度啱啊，就好熟日本。咁日 yen 啊，持續去到啲低位。係 咪就係4.9啊？而家4.9几？ 大概都係呢啲啦，徘徊徘徊啦。總之冇去翻六幾啦。 唔會啊，暫時都唔會啊。 我記得咧，我第一次去遊日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六幾啊。 嗯。 哇！嗰個對率係。系啊，好多嘢都好靓啊，好、多嘢都好正啊。 贵啊！ 哇，每样嘢都好似割咗我忽肉出嚟啊！ 算嗰阵时我都有去日本啊。 咁嗰阵时十几岁，我啲肉冇咁多嘛，依家长肉啊嘛。你割我忽肉唔紧要，我仲有几忽肉俾你割，割咧割咧，惊你啊！细个唔系嘛，细个瘦恩茄嚟啊嘛，真系荷包都瘦，瘦到干晒柴。咁啊，每样嘢都叫做谂过度过咁样。因为嗰阵时就系、是、嗰、那个年代就系大概到六几个咁嘅年代。喂，依家头先小白讲嗰、那个，即系早两日低过五添，咁你都几抵玩嘅。咁香港人从来都系咁啦，即系聪明消费啦。我只能够讲就系、是喂，咁边度平去边度噶啦，系咪啊？咁通常都系咁。譬如翻到内地去消费嗰啲大型超级市场。喂，抵玩啊嘛，新奇啊嘛，咁咪去消费咯。咁呢个从来都系香港我哋聪明消费嗰个特色嚟。喂，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原来去到东京咧都可以啊，聪明消费。有一啲咧叫做四大嘅庶民商店街。 系 啦，嗱，商店街大家都听得好多次啦，或者小白游日嘅时候，或者 Vicky 游日啊，欧游日，偶尔都会去商店街。总之佢有个牌坊制嘅，咁你入到去咧，就旁边好多唔同嘅店铺。商店街俾人嘅感觉咧，就相对卖嘅嘢食嘅嘢抵玩少少嘅。我讲得有冇错咧，小白？ 系啊，商店街就集中啲咯。 同埋对比大型嗰啲shopping mall 嚟讲，佢就应该相对抵玩嘅。 不过如果喺旅游区嘅话，其实佢嘅价钱 又未必嘅， 系啊，又未必， 又未必。 我有啲喺大型區嘅商店街，其實佢入邊亦都有食埋海鮮，即係一條龍服務咁啊，好似咁你可以嗰度食埋啦。其實我有喺嗰度食過嗰啲海鮮嘅經驗，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好， 可能都湯客嘅，可能 係咯，都有少少湯嘅。咁當然啦，佢會做好多嘅嘢，譬如喺言語上啦，喺個表情上面啦，佢係用嗰啲去彌補翻， 交足氣嘅， 交足氣， 交足氣 嘅。知道你係遊客咧，佢真係會交足氣嘅。 即係譬如會用普通話，好吃。 系啦，系啦， 问下你，佢话好好食咁样，类似咁啊，我估系咁啦。嗱，咁啊，报章都帮大家揾嚟咧，四大呢个庶民商店街咁啊，其中一条咧就系十条银座，咁啊，十 yen 都有交易，哇！今时今日，你冇讲十 yen 啦，买到100 yen 嘢，我哋个都觉得好抵玩，因为再加埋汇率啦，十 yen 买到乜嘢咧？就系咧呢个十条银座嗰度咧有佢哋嘅传统美食啊，叫料大。嗱，我就真系冇食过嘅，每粒咧只系咧十日元嘅，十日元咧就大概0.5港元度，即系0.5 毫子啦， 五毫子系五毫子一粒嘅呢个炸鸡肉丸子，咁佢又用咗鸡肉同埋豆腐咧去炮制嘅咁样。咁当然啦，我印象之中我第一次去日本咧，我就真系有食呢啲好平嘅炸物铺，因为冇钱啊嘛嗰阵时，大概。我估1000 yen、500 yen，你都食到好多嘢噶啦。有嗰啲炸番薯啊，有少少炸天妇罗啊，炸蟹柳啊，咁你怼饱自己。因为咧，你呢啲炸物类咧，佢本身嗰个炸粉咧厚少少咧，其实你食几条咧，你够充饥噶啦， 同埋够漏啊。你会觉得自己已经系足够嘅感觉啦， 系啦。我真系嗰时 佢嗰张格油纸啊。是即刻变咗透明啊！ 好似我哋 见都唔想掂。 男生啊，青春期嘅时候用嗰啲塑油纸咧， 面油纸嗰啲啊。 哇！我哋读男校咧，因为有啲男同学今日可以讲轻松啲，讲下少嘅假期。 有啲人咧斗将张纸咧完整咁样整到佢变成深蓝色啊，变成深蓝色啊， 透明咯，跟住就 旧时僆仔青春期系咁噶啦。 所以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青春期嘅时候，我系冇买面油纸嘅。 吓，啲人话越吸越多噶。 因为你翻到学校咧，系俾人抢晒。 你错啦，男校嘅文化就系、是，即系，喂，你有面油纸攞出嚟啊？ 个个攞咯。咁你打篮球，你跟队几队，你都已经攞咗，你一人一块啦。 咁可能真系男校唔同啲，我系男女校嘅，我真系身边啲男同学冇用噶。 系咪啊？ 系啊。 系佢哋冇用。定還是係冇用面油紙， 冇用面油紙， 啲男同學全部冇用 啊，係啊， 廢物嚟噶。 我哋聽到幾滿意啊， 係啊，好嬲啊咁樣。 冇用面油紙。 繼續講下呢啲 CP 值高嘅商店街啊，咁啊，估計大家唱完啲 yen 有啲機會都去下旅行玩。咁啊，另一個咧叫做亞座谷。咁咧就由新宿咧搭 JR 咧，咁就由中央線嗰度最快八分鐘就去到亞座谷嘅。亞座谷最勁嘅係乜嘢咧？喂，佢就係有一間人氣嘅壽司鋪，平時要排隊啊，叫美登利啦。咁我估好多香港人都知道㗎啦。咁樣，但係佢有間外賣店喎。 哦， 咁好等你啦，可以買走食或者垃圾咁樣咯，就唔使即係要坐喺嗰度。你都知啦，香港人去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所有時間係好珍惜㗎嘛。即係如果你話啊，可唔可以兩三個鐘食一餐飯？可以，但係都係有計劃同埋計算之內嘅。你話晏昼嘅时候或者叫 tea time 嘅时候，其实叫扫街食啲嘢，我觉得呢啲有机会帮得到手喎、 啊。喂，垃圾咧有少少 tips 俾大家。 好啊好啊， 我最 中 意。 其实就 系、 是我哋去垃圾咧，我哋就抱住游客嘅心态， 系 啦，抱住游客嘅心态嗰度企喺度食啦，体验下垃圾嘅风光啦，咁样嗰个人情味系点样 味道啊，风味。 咁但系咧，如果系真系垃圾嘅话，其实我都奉劝大家咧，系真系尽快食，因为点解垃圾咧？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很多打工仔呢、 哦、 是赶时间、 啊、 不想坐在这里吃，所以才立食。 哦、 那我也有试过立食啦，其实他通常呢两三分钟就走了个人。 嗯、 但是我们去游客的时候那个心态就不是。 就慢慢又看下看 下。 起 码都两个字十分钟。但是对人家来讲他们已经开始会望我们、 哦。正常啦。还有那个立食呢还有很多朋友仔，譬如去到刚才我讲那间人气寿司铺，你又在门口这样又有 啲 自首，又打下卡，又影下寿司，影下自己，又影下自己同埋寿司，嗰度都三四张相啦。咁嗰三四张相嚟讲，咁都用多五分钟。所以头先小白讲话，喂，用十分钟嚟讲，食嘢人哋已经望你，我都觉得绝对会俾人望啊。 系啊， 我都觉得好多时候我哋去到外国嘅时候咧，即系唔论其他地方咧，其实咧用嘅时间咧系多咗，食嘅餐数亦都会多咗。嗱、呢个好老实嘅，你喺香港，即系譬如我哋三个人为例。顶笼一日都系食三餐，顶笼、我讲紧系，即系我哋唔会食宵夜啦、，tea 我哋未必会食啦，甚或乎我哋会将个 lunch 同个 tea 加埋咗一齐食啦，甚或乎会将个 breakfast 即系早餐加午餐再加 tea 一齐食，即 系 可能有啲朋友第一餐嗱，唔好问我健唔健康啊吓，我反映个事实真相啫、 嗯， 即系有啲朋友第一餐系讲紧两点先食噶嘛。 嗯 系咯，咁佢已經 十一點先起身嗰啲係咪？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佢嘅職業所在好多做零售業或者做服務行業，其實佢翻 shift 佢十一點先起身，其實亦都不為過啊。係啊，咁所以有咁嘅操作底下，喂，其實咧香港食兩三餐，你試下喺外國，你喺日本，你估你食咗餐？我試過食五餐六餐，我都試過喺即係對上 樣樣都試啊嘛。 同我爸爸媽咪去沖繩，我試咗四五餐，我一日食咗兩 間，可能仲要買下啲小食係咪？ 我一日食咗兩碗拉麵，我唔知點解自己可以一日食。朝頭早十點鐘見人排我排我食碗拉麵，夜晚黑食完一餐叫主食啦，咁同屋企人話哦，好似仲可以食個拉麵仔，有冇興趣食？哎呀，我試一試啊，咁樣氣氛帶動底下。即系成日都会发生呢啲事咯， 会梗系会啦。咁、你去到嗰度嘅时候，你都系谂住玩噶嘛，玩嘅时候个人开心啦，你唔会谂住又就住咁样噶啦。 系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咧，就无论去边度玩啦，即系我估今日大家就似系留港消费居多噶啦。如果唔系，昨天咧你已经过咗关噶啦。 系啦， 如果你昨天冇过关咧，今日咧风大雨大留喺香港啦。 走り出した午後も重ね合う日々も酒がたくすべて終わりが来るあの日のきらめきも淡いときめきもあれもこれもどこかを見てくるそれでよかったとこれでよかったと健やかに笑い合える日まで明けてゆく空も暮れてゆく空も僕らは越えてゆくああ変わりゆくものは仕方がない手を離す 一线 ，Vicky， 又到咗炎炎夏日嘅季节啦，夏天啊，我咧曾经试过咧，系一个夏天啊。 就是差不多日日咧都去游泳池游水。 哇， 系啊，真系差唔多日日啊！我嗰阵时仲要同住得我好近嘅同学啦、 啊，想入港队啊！嗰阵时 咪想飙高啊，系咪？ 唔系啊，系因为 好好玩游水，你觉得？ 开心嘅都，我哋系真系放咗学咧，然后食完饭就去游水噶啦，因为附近屋企有个公众泳池。 系咪睇男仔啊？ 唔系咧， 都系有机会学，系咯系咯，好正常啊！ 你如果个个男仔都系哇，即系好胸肌。 唔系啊，女仔中学时期、求学时期系为咩？就系、是、为瘦咯。 唔系你为靓仔，喂靓仔都讲得过去。 咁又唔系、啊。 喂靓仔嘅动力都大，你见琴日铜锣湾有全部都系人，你就知道系啊。 靓仔，因 为靓仔嘅动力。 靓仔咧， 系啊，靓仔真系好重要，我都觉得吓，人大咗。 当初嗱，细个嘅时候，你哋有冇谂过去？其实去做呢个救生员，有冇谂过考啊？ 我 fail 过啊，考 唔到。 你考过 噶？ 系 啊，其实都几难。 我考唔到。嗰 阵 时我哋有个前同事叫做的神啦，即系旧时寻常侍应嗰种冯力申啦，佢系救生员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佢因为佢有教水嘛。 我唔考唔到啦，跟住我问佢啦，咁佢话哇，其实咁难考你都考到，因为佢有一个最难咧，就系要50至50，哇！我印象之中，因为你请力银章先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嗰个50至50，哇！要都几快下去做、做一个咁嘅，同埋踩水10分钟定系20分钟，咁嗰个冇乜难度嘅，你体能同埋体力你 support 得到就得，你唔攰就得咯。但系游得快嗰个就比较难啲，我游水唔快咯。咁、原来啊咁又啱嘅，你救人系应该要游水快。 咁都系 系 咯， 游水速度都系佢哋考入边好重要嘅因素嚟。 咁我哋就唔好为咗份 part time 嘅人工而即系、就是、令到人哋即系生命受影响嘅，受影响啫，受影响咯，即系个意思系咁。 小白咧。 我冇考过， 即系你冇，因为你就系怕 小白系山嘅，属山嘅唔属水，唔知系咪咁啊？你讲啊， 因为水咧，我成日都喺节目度讲啊，我系好怕鲨鱼嘅。咁如果我去即系考嘅话咧，我估我应该只系可以喺游泳池嗰度嘅，系啊，同埋。我又唔係話即係救生員當然重要啦、但係我又冇乜特別興趣投身呢一個嘅服務行業嘅。 因為佢嗰啲係 part time 性質咧、可以係即係喺啲大學時期啊，就係會想去做呢個 part time 噶嘛。嗰陣時就冇諗過呢樣嘢啦。 誒冇啊，係啊，冇考慮過。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哋好有型噶。 係啊，我都覺得。 可能因為 特別女士嘅救生員咧、我係覺得好有 型。咁呢個係啊， 唔應該用好 man 嘅，即係好型啊， 好型 啊， 係啊， 因為嗰陣你諗下嗰陣時冇咁多係古銅色。噶嘛，而家就话越嚟越多女士会中意晒到古铜色嘅肌肤啫，以前唔会噶嘛，你会觉得哇好罕见啊，呢、這个姐姐好靓啊，好有型、啊。 都受嗰啲外国电影影响嘅，有套戏叫《沙滩拯救队》啦，1970几年拍过一嘢啦。咁 reboot 嘅时候揾咗阿 The Rock 啊，即系巨石强森去拍啦。咁有啲金发美女咁样啦，咁成件事你觉得哇，即系做救生员可以好 最紧要 look 慢镜，行紧嘅时候 look 慢镜。 一开始踏入沙滩嘅时候嘛，慢镜。哇，好似 FBI 咁样， 喺沙滩度噶嘛，系咪啊？ 其实我都未见过 FBI， 系啊。Anyway， 唔紧要啦。总之，沙滩拯救队 Baywatch 好似套戏叫做 系啊。咁其实救生员咧真系好重要嘅，但系原来喺上年咧就系因为救生员不足咧，其实我哋香港嘅有啲公众泳池咧有一啲咧只系局部开放啫，系啦。咁令到咧其实大家即系去游水嘅地方都受到限制嘅。咁但系因为咁样咧，其实上年啊喺观塘嘅泳池咧都有个人工智能嘅预测咧系统系。安置咗嘅，咁系就安置咗就测试咗2个月左右啦，就喺8月至10月试行期间咧，都觉得系进度理想嘅。咁系点样嘅咧？安装喺个水底度嘅，咁然之后或者系池边嗰啲灯入边咧，咁咧就会有个镜头，就会去侦测你嘅人体架构咁样，去侦测究竟个泳客个位置，究竟佢系咪有预力嘅动作，咁样令到佢哋知道会响起警号，咁啲救生员咧就会就去冲过去救佢啦。 会唔明噶？ 系啦，但系佢暂时咧，佢准确度系理想噶。 即系分享下啫，啱啱有啲僆仔学识游水，佢唔识游咁样搲下搲下，咁你又觉得预力其实唔系嘅。 又或者啲小朋友咧，我细佬都系咁啊，好中意游泳池入边玩啊， 系啊， 即系深水少少嘅地方就喺嗰度玩啊，系啦，又潜入水底，又浮翻上嚟，又潜入水底浮翻上嚟， 我 都 中意噶，系啊， 系咯， 即系特登将个泳镜，将人哋个泳镜抌落去水底，等人哋要沉。 我有试过将个 泳 镜一条锁匙嘅， 我 宁愿细个 曳好过大。个曳 啊，不过最近咧，康文署喺今年啊，就引入咗一款再新啲嘅 AI 预测呢个嘅预力嘅侦测系统，就系喺法国研发出嚟嘅。 就引入嚟嘅。咁系点样嘅咧？佢今次就唔系水底啦，系天花板嘅，喺、上面嘅，喺墙身上面咧有个镜头拍摄，就系、全方位咁样去侦测咧，究竟有冇啲人咧系判断有冇遇溺嘅。咁、我觉得多呢啲 AI 咧都帮助到大家，即系如果假设人手不足嘅时候咧，就可以透过呢啲 AI 啦。咁而喺下半年开始咧，就会喺中山纪念馆度进行噶啦。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嘅话咧， 中山公园个运动场咯， 系啊，中山纪念嗰边入边嘅泳池啊，都可以入去游下水睇下。 财经第一线，8:09，虽然今日冇事，都同大家 wrap 下琴日嘅股票市场啦，以至咧今晚美股啊三大指数都系要跌嘅，咁啊不如讲下琴日先啦。港股咧近月啊动力重现啦，四月咧就升咗1221点啦，连续升咗三个月啦，而至到四月咧累升咗2277点嘅。其实好多大行都表示啦，留意到咧环球资金啊改变嘅策略啦，开始咧沽出日股啊，反而咧买入一啲中概股啊、中资股啦。咁啊，因为点解啊？估值够平，仓位够低，而且可以做避险嘅工具咁话。咁啊，内地咧五一黄金周啊启动啦，今日咧港股嘅休市啦，北水咧亦都啊暂停去到星期五嘅，即系去到3号嘅。嗱，美国联储局咧进一步啊进入议息嘅议息会啦，加上咧内地啊呢一个嘅假期咧，咁啊，琴日港股咧只系升到16点嘅啫。不过咧大市成交金额咧依然过千亿嘅，去翻咧1309亿啦。有一个内地嘅官方数据公布嘅，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琴日讲噶啦，内地咧官方四月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即系 PMI 咧，小幅度回落去到50.4啊，略胜于预期嘅，咁啊，连续两个月咧处于扩张区间啊，反映咧经济咧仍然喺复苏嘅轨道之内嘅。国家统计局啊公布啦，四月份嘅制造业 PMI 咧就系50.4啦，较三月咧下降咗0.4%嘅，略高于市场预期嘅50.3，其中咧生产指数咧就系52.9啦，比上个月咧升0.7%啊，表示啦制造业企业咧生产活动咧继续加快啊，新订单指数咧就系51.1，下降咗1.9%嘅，继续咧高于临界点嘅，表明需求咧保持恢复啦，从业人员指数咧就回落0.1%，去到48，仍然系处于萎缩嘅区间嘅。嗱，数据讲好多啦，整合数据先系重要啊，同大家睇翻啦，有经济学家就表示啦，四月份嘅 PMI 啦，制造业啊嘅景气度咧继续向好啊，供求扩张提速。外需表現優異啊，但係就業咧就未見明顯改善，因為內地都真係好多年輕人都冇就業嘅需求啊，即係好似都係繼續啃老嘅啃老，或者躺平嘅躺平啊咁啊，所以呢個喺個就業情況嗰度有少失衡嘅情況咁啊，而價格水平咧維持低位啊，尤其係銷售咧呢個價格咧係低迷嘅，咁企業嘅盈利難度咧係增加咗嘅，不過從住呢個數據。就暂时略胜于预期，咁睇到咧有个复苏迹象嘅，不过复苏方面就回慢啲，咁都好啊，起码咧系斜线向上，咁慢慢走来一步一步走到更高嘅地方啦。 片蓝天，

即係維多利亞咧咁啊，五十歲生日派對啦。呢個從前嘅Spice Girl 係咪 Spice Girl？ 而家都 Spice 嘅， 我都覺 係啦係啦。咁咧就當晚啊，星光熠熠啦，咁佢生日呢個 party 咁樣，除咗咧有個老師去咗，邊個老師啊？汤告老师， 哇 ，Tom Cruise 岁都 俾 晒 面啦，系啊， 梗系俾面啦。不过就有人话翻，其实佢之前自己个女生日都 唔去啊嘛 ，Absen 系都唔去。但系咧，汤告老师去呢个碧咸岛嘅活动嗰度吓，咁啊Mission Impossible 啦， 而家就 Possible 啦， 系啊，真系 Possible， 真系 Possible 咗嚟噶 ，Possible 咗。好啦，呢啲众星拱照啊，碧咸岛咁啊，大卫碧咸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咧，更加拍摄咗咧，即系佢哋当年嘅一啲现场重组一啲演唱啦，即系讲紧佢老婆同其他嘅队友咁样一齐唱翻某几只经典嘅歌曲咁样，但系。当然啦，活动咁开心，梗系会两杯到肚噶啦。咁碧咸嫂饮多咗，跟住咧，佢咧即系阿碧咸咧就做咗呢个男人嘅天花板啦。 嗯， 就系点样咧？佢搣住佢太太上车，佢搣住佢最着嘅太太， 直头好似乌家， 好 sweet 乌家咁样。 嗱，即系我哋男人一阵先讲我哋嘅观点啦。阿 Vicky， 你睇到呢一幕？你感觉是怎样呢？ 我觉得最 sweet 呢不是你孭佢而是佢再有件西装褛披喺佢身上。 哦、 因为呢对于女士嚟讲你孭即是男士孭住咗女士呢因为我哋嘅屁屁啊屁股嗰度呢因为当你孭住臭住呢其实你条裤呢 好 容易走 光 啊 好 容易走光。 是啊 嗯、但是有呢个西装褛披住呢就完全是保护上再加保护。我就觉得好 sweet。好细心。 绅士啊 做乜都型啊 做乜嘢都系型嘅。即是他样样嘢好似好慢条斯理做但你觉得他真係官仔骨骨咁样嘅格嘅。 係 嘅呢个真係。 我睇返咁即係社交平台下面一啲留言全部都话啊碧咸真係啊好似一个公爵咁样啊真係好有 manner 啊跟住又好有绅士风度啊全部都系往碧咸面上贴金啦即係又话佢靓仔又话哇即係碧咸真係好啦又冇乜点样出轨又忠心又对老婆好。 男仔啊，我男人我都见到佢，我都觉得咁佢真系靓仔， 系佢靓仔，佢靓仔， 真系靓仔。 系呢个系男士嘅天花板，所以千祈唔好将你嘅另一半，特别系你老公同埋男朋友同碧咸比较，系冇得比较 嘅。每个人都系独特嘅，系咪？ 冇错， 系啦，每个人嘅好都唔同嘅， 系 嘅， 我嘅另一半都对我好好， 系啦，系 喺我唔插电嘅时候，佢会帮我手机插电， 实在太细心啦。 我今日就系想讲下呢啲啦，即系你五一劳动节，即系男士帮女士劳动又好，女士帮男士劳动。嗱，呢个就系好明显，碧咸就帮太太劳动啦。咁你饮醉咗酒，跟住阿碧咸就孭住佢出去，咁呢个绝对一个劳动同埋一个爱嘅体现啦，系咪先一个？肢体上嗱，头先 Vicky 你又讲，你觉得另一半做啲乜嘢，你觉得有劳动同埋爱嘅表现去体现到喺当中 我自己咧就唔系话真系需要咁话俾人知咁多仪式感嘅嘢啦。 即系九十九支玫瑰嗰啲就收咗算啦，唔使讲嘅。 哎呀，我觉得唔好啊，我宁愿你俾啲咧系真系种得嘅嘢。你知道我最近咧好似农夫上身咁。 系佢咩？整柠檬啊？ 系 咪？整种柠檬。 呢个我再分享。咁但系我觉得如果最 sweet 咧，真系由细微嘅嘢你哋去着手嘅。即系啱啱我哋都有讲话，譬如喺你唔记得瞓着咗嘅时候，唔记得手机插电，佢自己你起身嘅时候，帮我插咗电啊咁样，同埋会帮我洗碗咯。系呢啲真系喺我唔喜欢做嘅嘢。佢好乐意自动自觉洗， 好正 系啦。 等我 呢一个就 等我同你另一半讲，喂，其实洗碗咧，买碗碟机就得噶啦。你买碗碟机咧，原来你老婆觉得洗碗咧系觉得正嘅咧，咁即刻整翻个碗碟机咧， 咁啊以后都正啦， 系啦，家庭和睦啦。 但系未啊。 是怎樣 最重要就是当我有阵时好好咁样帮佢洗完之后佢再要帮我翻手洗多次。佢係觉得我觉得洗得唔干净。佢觉得自己洗得会干净。 佢 觉得唔大。 佢知你弱质纤纤啊。 係啊。 係啦咁啊十指不掂阳春水。 係啊。 咁啊所以洗碗就知你冇力嘅。 我 就 掂泥土。 但係佢呢又好接受你呢份嘅爱意喎。於是乎就由得你继续洗。但係佢会帮你补洗。 係。 啊非常之好。 Vicky 另一半同小白有啲近似喎，佢都 有 啲完美主义者。可能小白都会翻洗。 佢又系。 咩？我会 你会啊， 你会啊，我知道你会翻晒啊， 你都会翻晒 啊，会啊，因为 会 我自己逆转性咧，我就调翻转头嘅，我就系负责做 Vicky 嗰个角色嘅 主嗰、那个， 唔系，即系就系负责洗第一嘢， 整邋遢嘅， 整唔系 ，sorry， 系洗第一嘢，但系人哋都觉得唔干净，即系人哋即系屋企人啊，屋企人都觉得唔干净，佢就负责翻手洗咯，即系有少少唔同嘅，那个角色系互换咗嘅，即系我同你系近似嘅，你嘅另一半就同阿小白系近似嘅，咁我哋咪做到个节目咯。 最开心系咩啊？最开心系我奶奶啊，佢同我讲话。诶、欸，佢既然系咁，你直接唔好洗啊！咁样同我 讲。哦，咁好喎、 啊、 呢、這 个。系啊，跟住我而家。唔使噶啦， 加分加分。咁执床咧，会唔会执床啊？ 佢会、啊、 另一半 系 啊。 佢唉，讲开呢样嘢咧，就系、是、我本身咧， 好似家事法庭咁样。 唔系唔系，开心分享嘅，就系我咧系唔会接屁嘅人嘅、啊。但系佢由细到大咧，都真系会接屁。 咦？我由细到大又会接屁， 又系会接屁 啊？ 我都觉得小巴系会噶。 我唔接屁咧，我搞唔掂，因为我睇过太多嗰啲医学报告，就话你瞓紧觉嘅时候，其实人嗰啲皮屑啊，跟住喺显微镜。我最中意攞显微镜睇嘢，喺显微镜睇到啲嘢咧，又话有啲唔知咩虫喺度行下行下，咁你唯有咧就系执皮接皮，你养佢系啦，咁啊亦都唔好等佢哋有机会继续残留喺张床入边。我睇好多呢啲，所以我一唔接皮咧。我夜晚唔係好敢瞓 哦， 咁、哦、我都係唔接皮，但係我先生咧就好樂意咧會接皮 哦， 所以真係一粒一得嘅。 喂，我想講一句，係幫你先生讚賞一下，半個碧鹹噶啦，去做啲嘢，繼續加油，俾心機， 係咯。咁、你咧， 我覺得好物質嘅喎。我通常得到嘅嘢都系一啲我需要嘅嘢，跟住突然间喺台面见到咧、 哦， 我就系觉得一种爱嘅演绎，同埋即系你有阵时候口噏噏成日都话啊，好似嗰排 部机慢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跟住喺台面突然间咚一声， 都好 sweet 啊，佢记得你讲嘅嘢啊嘛，系啊， 我觉得唔 sweet 啊，我因为每个人嘅劳动都唔同噶， 系啱啊， 系啊，因为佢都试过嗰阵时，我有段时间好中意打机嘅，咁、佢就特登去搵人去买咗部游戏机俾我咯，买啲游戏机，因为其实咧游戏机呢一样嘢咧系好鬼大盒噶， 系， 咁其实佢都系弱质纤纤， 同埋唔识咧乱咁买咧，其实系俾人笑噶， 系啦系啦，即系佢去到嘅时候，即系你去到你啲深水埗嗰几档嘢，人哋又觉得你唔识，又想抬价，又想呃你，即系总之佢唔系想呃你嘅真心， 即系等于男士去买手袋一样。 系系系， 我哋都系唔识噶， 系 我哋估都系，我估都系俾人揾笨嘅。其实我自己入去都， 其实揾笨又唔会，但系你见到有一种轻妙嘅眼神咯。 梗系啦， 咁但系即系我又觉得呢种都系个爱嘅流露，爱嘅表现咯。咁所以即系你话劳动节咁啊，爱身边人多一啲啦， 咁梗系啦， 咁啊 sweet 一啲啦。 室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盛，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仍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美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 作画，仍无教你外貌，要你终止先放下，细细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准备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总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都莫卑鄙，你的披肩这么高贵，这绝糟地钟醒一醒，愿你淡淡的送走心火星。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继续天气唔系好稳定啊，今日咧大概24度气温啦，依家24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8%啊，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10:0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7:00取消，受到一度低压槽影响，本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昨晚的9:30和今日凌晨4:15两度发出黄雨警告，雷暴警告就继续生效。天文台话，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西贡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另外，長洲在凌晨4:50錄得每小時超過100公里的猛烈陣風。天文台預測聽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會有幾陣驟雨。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本地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持續處於高水平，預料流感季節會持續一段時間。今個流感季節暫時錄得22宗與兒童流感相關的嚴重個案，當中3人死亡，近80%個案都沒有接種流感疫苗。嚴重個案患者出現的併發症包括嚴重肺炎、神經系統併發症和休克等。中心又說，新冠病毒活躍程度輕微上升， JN.1 是最流行的變異病毒株，呼籲市民尤其高風險人士盡快打針。英国伦敦东北部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1死4伤，伤者包括2名警员。事发在海诺特地铁站附近。当地警方在星期二上午近7:00接报，说有人驾驶一部汽车撞向一间房屋之后，手持长刀在街上袭击途人。警员到场嗰阵，喝令疑凶放低长刀，但不获理会。警员最终用电枪将疑凶制服。警方说，事件中有5人受伤送院，当中一个14岁少年送院之后伤重不治，其余伤者包括2名警员，相信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又说，被捕疑凶36岁，他将车辆撞向房屋时候也受伤，由于他仍然留院，暂时未能够接受问话，警方相信事件不涉及恐怖主义。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违反禁言令被纽约法院判罚$9,000，法官警告特朗普若果再犯可能会判监。特朗普被控在2016年伪造商业纪录，以隐瞒向验星丹尼尔斯支付暗口费的案件在纽约法院审讯。法官指特朗普藐视法庭，违反在3月时候发出的禁言令，公开抨击证人和陪审员等，以每篇贴文罚款$1,000，九篇一共罚$9,000，警告他再犯就可能要监禁。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天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点，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走光打 Lolly Talk，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步履尽头，同天出星就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很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五月一号嘅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好？ 做咩好啊？ 系啦，做啲乜嘢咧？咁啊，既然今日系红假啦，就尝试一下今日有时间嘅话，系一定有啦，嗬。咁就同屋企人又或者身边嘅朋友讲啊，倾讲嘢，倾偈，最少20分钟。 哦，咁我而家同。在直播室另外那两位都已经肯定过超过20分钟啦。 我们是同事。 我今早都跟你我们都是朋友。 叫即是同朋友定屋企人话。 屋企人又或者朋友。 哦一定啦。 搞定啦。 要讲20分钟喎。 好轻松完成。 这20分钟。 我呢其实我经常都会同我屋企人一起睇戏嘅。即是如果在屋企的时候即是不是出街睇戏。咁我们通常呢在食饭之前就会睇戏啦。 近排睇开咩 我哋啱啱睇翻阿四哥嗰套啊， 四哥 上年 好多套、 得奖嗰套，系、啦，四哥得奖嗰套，咁啊，系啊，咁因为我屋企人未睇， 你好似好惊咁， 因为电影 唔使惊嘅，其实唔使惊嘅，咁我讲啦，佢好出色嘅电影嚟嘅，虽然个尾有啲难，我觉得系啊， 但系 总之佢系讲阿 Bobo 姐，讲阿雪哥，同埋讲阿四哥嘅，系啦， 咁我睇完呢套戏之后咧，我哋就会喺食饭嘅过程会倾下套戏。 啊咁样。我觉得用戏嚟到去开一个话题其实几好，因为睇完套戏你每个人都有唔同感受㗎嘛。你又可以睇到即係了解得到爸爸妈妈睇完呢套戏可能个感受同你唔同㗎喎，咁样又了解多咗囉，我觉得。 四哥呢套戏再睇返去做少林足球囉。 係啦係啦。 魔鬼队啊。 扣正 佢又我係我嘅人。强控佢嘅角色係叫强控。 咁样会咁好。 就会同大家讲啊，不如我哋一起落去踢波啦，咁样係咪踢返下波囉喎，咁样。小白呢 如果同屋企人傾嘅话呢，即係坦白讲，因为有小朋友呢，你好容易嗰个嘅话题就会转咗落去佢哋嗰度。即係例如讲下佢读书点啊，有啲咩曳嘅时候呢，又会真係会真係傾啦。点解佢会咁样呢，会唔会有啲办法可以 turn 一 turn 啊，咁虽然都冇乜特别嘅结论嘅。咁我都係同返屋企人讲，你听返亲子百分百啦，咁样。 你听下啲 专 家 点讲。喂呀，虽然叫佢听重播系好。 有唔同㗎喎。你知唔知啊？ 因为有专家。 我直接同佢讲，同屋企人讲解决嘅方法嘅话呢，佢未必会即刻第一时间听到嘅，屋企人未必第一时间接收到嘅。但好奇怪，经过收音机之后呢，个公信力强咗㗎喎。好奇怪噶， 系 啦，佢楞埋专家一齐讲，咁就会大家就会觉得信服啦。咁啊，所以咧， 系最紧要问题解决到嘅， 问题解决到， 我 成 日觉得系有问题，个个人生都有唔同嘅嘢发生， 咁梗系 啦，挑战噶 啦， 系啊， 最紧要可以越过呢啲挑战嘅。 啊， 我好中意同啲男仔朋友讲下波嘅，即系譬如我今日翻嚟， 哎呀，我未同你讲拜仁同咩添， 我原先翻嚟真系想同阿小白喺度讲，云尼斯奥斯嘅， 系 好波。系啦，嗱呢度叫云尼斯奥斯啦，隔篱台叫云尼苏斯啦， 系 讲紧同一个人， 系即系譬如麦巴比、安巴比咁样咯， 哈利简尼啦，同埋哈利卡尼啦， 系啊， 同一个人嚟嘅，我净讲啲名都够讲咗廿分钟啊，大佬 一讲咧条瘾又起啦， 系啊， 即系寻日引翻两球十二码， 系啊 系啊，所以咧 十二码系好睇，我自己都中意睇 十二码，点解会有十二码先好睇？十二码本身我就觉得麻麻地， 系啦，你觉得十二码好刺激咩？我女士嚟讲， 系 刺激啦。 咁啊，最紧要就系嗰个南韩嘅后卫拜仁嗰个后卫又有啲出咗乱子啊，金文哉咁啊，搞到云尼斯奥斯又可以射波。 咁但系即系佢其实全场波都掹得好稳噶啦，系啊。咁佢哋一两球走，人哋真系好快， 好劲啊！依家我觉得当今球坛入边，云尼斯奥斯或者叫云尼斯奥斯咧，好劲，好劲呢个球子子，好劲，好劲。佢嘅成就会好伟大，应该。如果 佢同安萨洛提有。嗌住嚟倾偈喎，啊！我真系唔知倾咩咧，佢哋 真系唔知道啊！ 佢哋都要学我哋个，我都做得到咯，讲下嘢。 有机会，有机会倾下。我都中意同我身边嘅男仔朋友有阵时讲下波啊，因为讲无论足球同篮球咧，有阵时好容易打开话匣子。同埋我都头先都讲，我同小白最近似嘅一个成长背景就系我哋读男校。 系啊， 咩读男校？你除咗讲运动项目就系讲女仔啦，咁样咁两讲女仔，可能 Vicky 喺度，我哋又唔系好 思维都近三磅啦。大家如果系男校嘅话， 咁所以我都觉得可以係囉，呢啲其实你只要搵咗个话题大家傾下傾下，个人就自然会开心囉。我近排睇一个报道啊，话令到自己长寿秘诀呢是有朋友 啊，系啊， 哦， 系 喎， 系 啊， 系 啊， 系 啊， 同朋友倾偈啊， 系啊，长寿秘诀有朋友系好重要。 嗱，今日我都做得到呢个咧，佢就话同屋企人又或者朋友咧讲嘢最少二十分钟啊嘛。嗱，除咗我哋面对面咧，其实我觉得打电话 都得嘅， 可以讲四个字嘅电话咧，已经系好耐 冇试过，呢个年代更加耐添啦。 不过讲得太耐，亦都唔系一件好事。 系 鸡啄唔断， 系 亦都系会破坏友谊啊！我深信，所以二十分钟咧刚刚好， 刚刚好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今日咧，就算你话啊，我哋今日咁样已经讲咗二十分钟啦，但系反而睇下今日可唔可以有时间打到俾屋企人，讲二十分钟电话。 系好难嘅，我觉得大家冇乜咁嘅耐性，不过唔紧要，咁你其实劳动节都冇乜地方去啦。你话夜晚黑，除咗你话啲五迷入去担住遮都睇五月天，或者喂啲马迷入去跑下夜马，去快活谷嗰度咁样。咁如果唔系你冇呢啲重要嘅事而做，其实你翻屋企食个饭都 OK 啊。咁你食饭嘅时候，你二十分钟食唔到一餐，即系一定唔够啦一餐饭。 慢慢倾咯， 系啊， 倾多啲嘢。 我觉得都系嘅，都要抽啲时间关心下屋企人都重要。咁嚟紧有母亲节咧，五月母亲节啦，六月父亲节啦，咁都好多时间俾你同双亲去多聚会、多珍惜嘅。 系同朋友都系啦，我觉得能够珍惜可以一齐倾偈嘅时间咧，就真系要好好珍惜，系咪？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唔好后悔。 冇，你冇得倾啦。 爱得太迟嗰啲咁嘅嘢。 咁又唔系，我哋贴翻今日嘅主题啫，即系20分钟就刚刚好啦。即系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就系同朋友倾下偈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五月份，正式系五月一号，虽然系公众假期啦，但系都要劳动嘅。今次劳动嘅咧就系五月份 May， 揾到 Miss May，thank you， 继续有 Miss May 陪住我哋啦。因为咧，其实我哋之前上个月咧就了解咗好多关于点样样去帮小朋友营造个环境，等佢有个语言需要去到讲多啲嘢啦。但其实除咗言语治疗之外咧，Miss May 另外一样好紧要嘅嘢咧，就系、是、你好中意同啲家长咧系教育一下点样样去做正向嘅一个家长嘅教育啦。 冇错。 咁所以咧，当然要将正能量带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咁所以今个月嘅主题咧就系围绕点样样去做一个正向嘅家庭啦。 嗯， 不如我哋先讲下，其实咩为之正向？系咪盛赞就系好正面、好 positive 咁样嘅咧？ 嗱，我谂咧，其实一个正向嘅沟通嘅方法啦，其实就系究竟我哋用啲乜嘢嘅反应，我哋用乜嘢嘅回应去鼓励我哋嘅小朋友喺我哋觉得佢适当嘅时候讲嘢啊，唔適當嘅時候，千祈唔好發脾氣啊！我哋希望有好多既定，我哋希望佢做得到嘅反應，俾得到嘅反應，或者既定嘅成長步伐。咁好多時咧，家長咧可能會諗漏咗好多我哋覺得理所當然嘅事，例如見到人就係打招呼噶啦，又或者啦行得攰都好啦，你話俾我聽，我咪抱你咯，你唔使喊噶，即係覺得好多嘢理所當然，個小朋友應該知點做嘅。咁但係啦，我哋可以從呢个方向谂，其实我哋系咩时候俾反应嘅小朋友，就系咩时候鼓励佢做嗰件事多少少咁样样啊？简单啲讲，等如果小朋友跟你去街唔肯行路，我谂好多家长都会有啲掹整嘅。点解啊？行一阵就唔肯行啊，又掠地啊，又摊咗喺度添啊，咁就闹啦。但又觉得唔得、啊，我喺条街度闹佢，即系泼妇 咁， 咁点咧？咁唯有逼起佢啦，逼起佢就行啦，咁样样。咁但系啦，呢个系咪一个正向嘅教育咧？我当场有话俾佢听，咁做唔啱嘅。咁但系真系去到佢扭计，我先俾反应佢。咁系咪一个好嘅 timing， 或者系咪一个好嘅反应咧？可唔可以早少少避免到呢件事发生？又或者啦，佢都仲行紧嘅时候，赞咗佢先，即系俾佢明白啊。其实我肯自己行，已经系好劲嘅一件事嚟噶啦。咁样，我谂好多时真系讲你俾反应嘅时间。同埋你俾反應嘅內容，仲有你嘅行動點樣配合，或者好多嘢加埋嘅，亦都影響一個小朋友個語言發展。唔單單係佢講嘢講得多唔多，亦都係佢識唔識得去表達自己嘅情感，都係好緊要嘅。 嗱，呢一個反應好緊要，因為呢個反應係講緊唔係淨係讚嘅反應， 冇錯， 而係你任何你負面嘅反應都係計算在內 嘅 喎。 係啊，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有時你諗翻啦，如果你個小朋友仲係 B B 嘅時候，最細個啱啱出世，你想幫佢戒夜奶。其实你好明嘅，你要逐步逐步嚟嘅，逐个钟褪迟去喂佢啦，睇下佢顶到几耐啦。你唔会尝试一步就已经减咗夜晚嗰餐奶 9个钟， 冇错。系啦，咁你唔会嘅，你好识得即系帮佢安排一啲咧循序渐进嘅步骤嘅。咁但系咧，去到佢大个啲啦，一去到同语言有关咧，家长就会觉得有啲情况一就好似理所当然，你适当嘅时候好讲适当嘅嘢啦，咁样又或者又好似咁点咧？我叫佢唔讲又唔得，叫佢讲又唔得，好似。你模棱兩可咁樣啊，唔知點處理好。其實咧，好多嘢只要你識得定立一啲正向嘅鼓勵啦，你有合理嘅目標，有清晰嘅步驟，同埋留意多啲你俾佢嘅語言環境，其實好多嘢咧可以發展得順暢一啲嘅。 嗱咁如果我真係覺得佢做得好啦，或者好似頭先 Miss May 講呢個行路行到攰嘅例子咁樣先算啦。佢肯行，但可能行咗2分零鐘啫。要10分鐘先至去到嘅路程，咁點喺呢個時候讚佢咧？ 首先要睇翻系咪一个有清晰嘅步骤俾佢啦，有合理嘅目标俾佢啦。如果我期望佢起码行半个钟，咁呢个唔合理啦。呢、這个目标你得两岁人仔行半个钟，其实好攰噶啦。咁样咁定一个合理嘅目标先。我净系佢行一条街啫，由街头行到街尾，好合理啊。咁你亦都要俾个小朋友有呢个清晰嘅目标，唔系净系你自己知嘅。合理目标、清晰步骤，你俾佢知道行到街尾咧，我哋唞一阵噶啦，或者行到街尾咧，妈妈就可以又抱你行一条街啦。然后个步骤系点咧？你拖住佢陪住佢行啊，定系你快步行走咗啦？佢喺后边自己跟。 追住， 系啦，咁亦都加埋你俾紧啲乜嘢反应佢啦。大家一路行，你一路有赞佢，系、哦、真系、哦，我哋一齐行，你行到有妈妈咁快添，好叻、哦，一路行一路俾紧正面嘅赞赏佢噶啦。去到街尾咁就要合理啲啦，你应承咗抱佢嘅，你好即刻抱佢啦，唔好去到街尾俾佢掂，行多条街先咁样样，咁都好得意嘅。因为近来我同有个家长倾偈咧，正正就系、是、个家长好合理嘅，个小朋友两岁未曾讲好多嘢，咁但系喺治疗嘅过程，佢都见到有一啲嘅步骤，帮到个小朋友慢慢开始肯讲嘢啦。但系佢都有同我讲，佢其中一样担心啲就真系个小朋友好容易掠地，尤其行路，掠地唔单单因为佢攰，甚至乎佢想转左，你逼佢转右，佢又掠地。 好多堅持嘅， 系啦。咁但系你又谂咯，其实掠地，当然我哋唔希望会发生啦。咁但系都真系系个小朋友嘅表达方式嚟噶嘛，系、咪？我哋成日都话，唉，识扭计嘅小朋友真系唔蠢得去边嘅， 又系 连扭计都唔识嘅，你又仲担心添咁样。咁但系我哋又谂啦，我哋点样处理去扭计呢一个情况咧？我哋有冇定过一个合理嘅目标俾佢？佢知唔知个目标系乜嘢？个步骤点样去达到，同埋过程入边佢有冇一个成功感自己建立到？咁但系样嘢要俾时间俾心机嘅，但系呢啲时间呢啲心机你未俾得切之前，我又会建议可唔可以行少少预防性嘅方向咧、preventive approach 系。 跟住我就问个家长，其实佢掠落地之前捉唔捉到路嘅咧？你估唔估到佢差唔多掠嘅咧？佢话都估到嘅，大约都知边啲位会掠嘅。咁我都会同佢倾，可唔可以避免嗰一刻嘅发生咧？即系例如你知佢由街头差唔多行到街尾，应该个人唔够力噶啦，差唔多想掠地噶啦。可唔可以咁上下未去到街尾之前，你真系抱一抱起佢，俾佢饮啖水，落地再行过，避免咗嗰一刻发生先。又或者你明知佢最中意咧转左，但系嗰刻真系要转右，咁你点样帮佢预备佢有呢一个嘅心情，亦都知道转右其实都系OK 嘅，甚至乎你当如玩啊，嗱，妈妈依家跑先少少啦，你跟住啦，唔觉咁转咗右先，你避免咗佢会掠地嗰一刻，其实你嚟紧可以处理嘅情况就会即系轻松好多，容易好多啦。 系、我即时谂起两个嘅问题啊，一咧就系话我明明个目标系一条街噶，争嗰四步啫，佢做唔到啊，Miss May。 系，冇错冇错。嗱，我又会谂，其实目标定立咗，做到梗系最理想啦。永远都有机会唔得嘅，我哋自己翻工都系啦，系咪？咁如果真系唔得啦，我哋点样处理咧？例如，如果我哋真系完成咗行到一条街嘅，佢好明确知道妈妈会抱佢行下一个街口嘅，咁而家完成唔到啦，真系早咗少少停，咁妈咪都可以解释俾佢听。OK， 我知道你攰，你要俾翻个下台阶佢，系啦， 小朋友都要面嘅。其实 我知道你攰嘅，妈咪而家抱你一阵，但系我哋都唔行住啦，抱一阵，唞一唞先，然后再行过，点都希望鼓励佢行埋嗰四步，同埋我哋唔好太快谂住个小朋友系扭计，可能佢真系有佢嘅需要咧，又或者咁啱嗰日对鞋仔着得唔系好舒服咧，咁我哋未必知嘅。咁、所以我谂，首先就系、安抚咗小朋友嗰一刻个情绪同埋个需要先。然后如果真系氹完都唔肯行嗰四步啦，咁就要谂一谂啦。啊，下次个目标系咪定翻低啲啲咧？ 一步减四步，一条街减四步，正啱啦。 系啦，咁重点唔系个小朋友自己行几多，而系佢知道我哋俾一个合理嘅目标佢，我哋会陪佢完成嘅，步骤亦都清晰嘅，同时间佢会欣赏自己可以完成到一个目标嘅，我觉得好紧要啦。 都系噶。头先讲嘅第二个问题，我系纯粹谂到一套戏啫，呢、這个转左唔转右嘅问题咧，我记得。 得 Zoolander 嗰套戏有个超模男仔嚟嘅，就系唔识转悠嘅， 系， 但系佢系模特儿嚟嘅，咁点算咧？行天桥系要两边都识转噶嘛？佢就每一次转悠咧，就会系转咗一个完完全全嘅圈。其实都是向左的，不过再转多啲咪就是向左右边咯。 系，所以我觉得你期望个小朋友去跟指令的同时，自己作为家长可唔可以灵活性高少少咧？ 即系原来 达同一个目标可以有不同方法嘅。 系，哎呀，多谢晒 Miss Lee 嘅分享， 多谢你。 也许没法改变，野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上那人不理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震慑心底有感应，大概已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袒露真心关上脸，而竟被识穿跟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有疑风一日怀疑该失声，你说你可梦成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震慑心底有感应，自身大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手尾教我喜爱我自己，将你当作自由，在意就该开口，以群于极端都要守旧，在宇宙无尽头，随途监记征收，无聊知识听你未够，到了这一日看似我也很淡定，银河多监默可跟我一拼，你有你的本领，死灰偏偏觉醒，无穷邪意赠你星星，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像我寂静清明，你也像漫天星，漫天星这灰暗心中给你承托跟占领， 来自洪家豪的漫天星。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啊。 荃湾除了多嘢食，重要是交通枢纽。荃湾亦都是铁路站的总站之一，集工业村、商厦、住宅、美食、交通于一身。咁但系荃湾呢个名到底点嚟嘅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eyes 我那好动那次暴走一起用力马克思的图标坦坦的卡克里斯操作满坦的白布斯透露感觉的气你一口有阿皮西子可乐泡的可可卡的巴尼可卡的阿德可的纳尼阿德可的 fiction 你坦的 action 都巴西的一口有阿能希望那算的那一那我的 TV You're making me 荃灣呢個名字本身係嚟自淺灣嘅，呢個灣水係淺，亦都好圓同埋好闊。不過居民就認為淺唔好吉利，於是乎咧就改咗做荃。咁但係以前嘅荃咧就唔係而家有個草花頭噶，以前嘅荃係全部嗰個荃。後來原來楊屋村嘅秀才將全部嘅荃改成而家荃灣呢一個嘅荃，從此以後淺灣就改稱為荃灣啦。阿荃亦都有君主咁嘅意思，亦都指渔具。以前嘅荃湾除咗有渔民、农家聚居之外，亦都有皇帝嚟过嘅、哦。相传南宋末年，宋室嘅君臣为咗避开元朝嘅士兵，于是乎逃难去到新界嘅时候，曾经经过荃湾嘅。其中有一位大臣姓曹，当其时唔小心荡失啦、哦，喺荃湾过河之际就遇上暴雨，山洪暴发，最终遇力身亡。而呢条河一带地方就改咗成为曹公潭啦。嗱，曹公潭下游出海嘅地方就系、是、今时今日大涌道附近噶。呢、这、一个地方有商场又有马路，可以话非常之热闹。嗱，当年荃湾耕地好少，海盗好多。睇翻原来欧洲以前有地图都有画过荃湾呢个地方嘅，嗰阵时个名字原来叫做海盗湾添噶。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Albert 欧瑞强。 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啊一连两个星期我哋都会有 Albert 欧瑞强。 刘小文 ，Albert 早晨， 早晨。 我记得上星期就净系听二千靓哥嗰个嘅制作，背后嗰啲嘢都已经听到我真系拍晒手掌啦。无论你每一个气氛啦，每一样嘢夹啦，都系非常之精准嘅。好啦，电台嘅节目都已经系可以咁高嘅规格啦。Albert 系一个好高要求嘅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录音啦，甚至乎演唱会咯。咁、那个规格有啲咩分别呢？ 哇，好大分别啦！咁啊，录音就录唱片，我就 其實是最早做啦。 嗯， 因為我1977年就開始， 我都未出世噶， 啊，未出世， 我未出世啊。 係喎，係喎，因為咧係啊，誒講又講，你小白呢，這個我每一次我都雖然講過，但我都要講嘅，因為呢個係緣分啊、感情啊，即係你媽咪啊， 係係， 你媽咪係我講俾啲聽眾聽啦嚇。小白個媽咪咧就係我嘅同事嚟嘅，咁我同事係咩咧？係啦 ，Jenny 咧，咁咧佢咧就係喺一個吉他學校。啦，即系全香港即系最顶级噶啦，就教电子琴嘅。 啊，系啊，电子琴 系啦。你妈咪系一个即系而家有冇弹啊？佢仲 而家冇弹咯， 退 休咯。 佢系一个即系全职嘅职业嘅导师。 嗯， 咁我咧就咁啱咧，我细细个咧就系可以成为一个最年轻嘅吉他导师，就同一间学校隔篱房，成日都隔篱房嘅。 系啊， 咁咧所以变咗就识咗你妈咪。 系， 咁啊，哇，估唔到今时今日佢嘅哇！ 仔仔 仔仔吓，已经系有第三代添啦， 有第三代啦， 你有两个小朋友添啦， 冇错， 咁可以大家一齐喺香港电台又同事 系啦， 咁啊真系好难得， 系呢个好大缘分，即系我两个姐姐啦， 系 阿晶晶莹莹啦，其实佢哋系啊，佢哋好多时有时讲开以前喺琴行嗰度咧， 就系 一齐喺度玩啊， 成日见嘅，我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 咁啊喂，咁头先你问开咧，即系 录音演唱会嗰啲 演唱会啦，录唱片，录唱片嗰个就比较有。个经验都算丰富啦， 梗系咯， 接近50年噶，啊，因为77年到而家45年啦，你当吓，咁诶到咗而家都仲系，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尤其是后期咧，即系我自己自把自为嘅公司咧，就管得比较多啲啦，咁同埋已经系发现咗、发明咗咧一样叫 HiFi， 即系发烧唱片嘅东西，咁长话短说咧，就系话即系传统嘅唱片咧就冇以前即系咁兴旺啊。个原因好简单啦，因为你有互联网出现咗， 嗯， 有电话出现咗， 嗯， 即系大家咧即系根本就揸住个手机就可以唔需要买 CD 啦。咁但系咧就有一类人咧就永远唔会咁样做，就嗰啲 HiFi 发烧友啦， 煲线嘅嗰啲， 煲线煲机嘅，咁有咁大嘅投资落去，一定要听啲 high quality 嘅即系产品啦。咁，尤其是系广东话，广东。歌咧基本上以前系冇 HiFi 唱片，咁，我就系第一代，即系第一代制作呢啲用广东话唱嘅 HiFi 唱片，咁，所以咧我当初变咗咧系男生代表啦，咁女生代表就系蔡琴， 系 哇系啊，咁即系你入行咧系啦，是死啦，即系净系咁啊喂，嗰啲 HiFi 唱片谱或者嗰啲机谱咧，咁如果你你想玩 HiFi 啊，你入门啊，你听咗先，睇下你个机掂唔掂先，点去调校，因为你要有一个音效播出嚟，你先去。究竟你點樣配搭嘅咧 ？HiFi 咧，你點樣去調嘅？係啦，咁佢好複雜嘅啲學問。 係 咁 ，actually 而家喺尤其是即係香港有啦，香港都有，即係每年都有 HiFi 展啊啲咁。但係大陸咧就仲更加 係啊， 勁好多十倍。 係啊， 因為咧全世界最勁嘅 HiFi 市場就係喺大陸。 哇！ 喺中國大陸同埋。主要喺廣東，主要從廣州出， 都係我哋呢邊嘅咯，都係， 直情係，所以好接近嘅，所以我哋而家我都仲有繼續不停咁樣製作緊，咁多年咧冇停過製作廣東嘅唱片， 呢個 HiFi 唱片，呢個好真係非常之好， 我仲係因為其實嗰啲所謂 HiFi 唱片咧就係咁啱咧就啱曬我嘅，即係嘴型。係點解咧？因為我唱嘅歌咧，我最主要咧呢20年咧。都是唱一些經典的粵語流行曲，即是我們那些啦，即是張國榮啊、陳百強啊，或者我自己啊那些咁樣，多到不得，即是這些貴，即是直情是貴寶來的。咁但是 HiFi 唱片的意思就是說，不是翻唱，不是口水歌，而是重新編了，重新錄一個好音，即是個音效是很特別，那些人才會買的嘛，又賣得貴過人那些的嘛，咁所以變成要要求很高的，很高。咁但是呢，它現在上面就很流行了很久了，即是起碼我翻上去大陸開始換 HiFi 唱片咧，差唔多接近20年啦。 哇！咁佢哋技術都一定好好啦。 佢而家已經好勁噶啦。佢當初咧，佢哋係冇呢個技術，所以佢落嚟香港揾我，我就上去同佢呢一集合作。咁就而家已經係20年啦。咁但我香港我自己換咗先，就引起佢哋嘅注意啊嘛。咦？咁有啲哇 咁好嘅嘢 係咧，咁樣嘅哇啱曬，咁佢就開始發展，因為佢哋要配合。 嗰個 HiFi 市場啦，咁大家互相即係相輔相成啦。咁而家全球嗰啲最高檔嘅，即係賣得最貴嗰啲 HiFi 嗰啲硬件咧，都集中喺廣東。 咁但係錄音個規格都已經咁大，點樣將呢個錄音咁好嘅規格搬翻去個演唱會嗰度咧？ 哦， 仲難喎咁樣， 冇得搬啊！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因為我哋喺演唱會嗰度咧。最重要咧就第一，你係睇個咩場啦、 啊？ 你要，譬如我喺香港所有嘅場我都做過曬、 啊啊， 即係所謂做唔係就咁唱，而係即係做製作啊，啲、音效點樣編排，要同個音響公司，唔係自己亂咁擺，擺個麥喺度，或者擺幾台 HiFi 喺度，擺幾台 speakers 喺度就得，唔係咁樣、啊。每一個場咧都有佢獨特性， 係 咁我要試嘅，我唔能夠佢攞個圖嚟睇下，攞個圖都冇用嘅、要靠即係你自己。在那個感受去用個耳仔 不同的位置去聽一下， 所以呢我每一次呢我浪費最多的時間和心機呢不是我自己練習唱歌、也都不是對 band 去彈得好不好， 他們已經夾得很好了，其實 好 相信 那我們一定要開 show 之前呢要用很多個鐘去唱、唱即是我們今晚會唱什麼歌、一路唱呢就一路調校、因為你很簡單，譬如 有九種樂器，咁你九種樂器都唔同嘅音效噶嘛，有鼓啊，有成啊，咁你點樣喺一個咁細嘅環境底下將呢啲運得好好咧？同、埋我把聲即係點樣配合咧？好啦，咁對於我成個音效咧，我相信有啲歌手係咁做，我自己就一定要咁樣做嘅，就一般歌手啲唔會嘅，就係點咧？我會揸住個麥咧，全場每一個角落我都去唱嘅，因為我哋好彩而家係無線麥啊嘛。咁佢對 band 就照彈，我就一路唱呢個位咧。我希望每一個位咧都會聽得我好清楚。你話如果去到 HiFi 音效咧就比較難，因為我哋唔係 HiFi concert。如果 HiFi concert 咧都得，就擺啲 HiFi 器材同埋演唱會器材係完全 兩樣嘢 嚟嘅。演唱會嘅器材一定要嗰個宏大啦，個力量啦，咁你要 reach 到去最後山頂都好啦、你都要 reach 到喎、HiFi 就冇咁嘅即係個 power 嘅、又唔需要咁樣，你喺屋企聽 係、 咁所以咧佢哋好細膩、好細緻，但係就唔係嗰種。但係演唱會咧，你就要聽得清楚。但係我嗰啲歌咧，又係要細膩啲啊嘛。所以咧，我又特別衰嘅，我又特別要求多嘅，因為如果你乒乒乓乓或者好多電子樂器咧。你勁咪得咯，係咪？或者多啲高音啊，咪飆咪得，咁咪興奮咯，係咪？譬如紅館咁，多數開到好大聲， 係啊，嘣嘣聲， 開到好 出邊都聽到啊， 開到好尖啊啲聲，最主要即係尖音咧就容易啲，即係抵大入嘅耳朵啊嘛，刺激啊嘛。咁但係我哋啲係抒情嘅中低音，即係好多嘅。咁所以變咗咧，我係咩都要配合到啦。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你唔同嘅場合。唔同嘅場合咧，係唔同擺法， 係，所以好多嘢聽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演唱會，你咁多個演唱會都做過曬啦，有冇話自己心目中最想係做邊一類型嘅演唱會咧？ 而家我開始咧，就即係喺演唱會上面有幾個方向啦。第一就係與眾同樂，我諗咗好耐嘅，點樣可以能夠令一啲真係普羅大眾，甚至乎基層嘅朋友咧，都可以參與，試下得唔得？咁因為即係都係能力有限啦，我暫時嚇。咁我嘅能力就係唱歌啊，同埋製作 票，就希望更加多嘅人可以欣賞到呢個。 係啦。咁我亦都同康文署咧，今年咧全年咧都係做一個叫做即係。在香港的流行文化嘛，流行文化里面就有音乐的嘛， 是啊 我就有即是做音乐那part啦，咁有一个叫做即是也文也武的成个 concept 啦，佢哋咁我就叫做民歌起舞， 是 民歌你知啦， 我知道 起舞是咩呢，我会唱武侠剧嗰啲歌嘅， 咁、 但呢啲 show 呢就唔係我头先讲呢个 show， 係 喺分开三个月做， 係另外 嘅，就喺返康文署嘅地方，啲博物馆啊文化中心免费嘅， 係哇， 即係话你随时行入嚟得㗎啦，唔使攞飛嘅，咁样大家一齐唱， 哇，仲有咁多武侠歌听添， 我其实间中喺二千岭嗰度唱过，但我每一次一唱，哇，我试过喺耳机演唱会嗰度，即系人哋点唱啊嘛，咁我一唱，哇，啲人好大反应噶，誓要去啊，入刀山， 系啦， 一齐唱嘅，即系个个都识噶嘛呢啲歌，同埋啲歌词咧系入晒脑噶啦，点唱咧就唔系个个够胆做，我就做噶啦，唔理噶啦，照做点唱，即系点唱，大家咪好开心咯，你嗌上嚟都得嘅， 系嘛， 即刻收到， 我就已经打唔。到俾你啫 ，Alba。咁所以非常之好啊啦。今日时间有限啦，咁但系都倾咗好多啊，即系同埋希望音乐真系大家都可以一齐玩、一齐享受嘅。 希望可以即系全港啊，所有嘅朋友啦，真系可以大家与众同乐。 期待住 Alba 每一次嘅演出。 多谢小白。 好啦，多谢 Alba， 拜拜。 斜阳半。 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此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继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现代剑击分为花剑、佩剑、重剑三种的，三种的剑种都是有不同的比赛规则，所以每一种剑都有它们竞技的特点的。花剑最初就是用于战斗训练，重剑就由决斗剑演化而来的，而佩剑就是以前的骑兵使用的弯刀而演化出来的。相比而言，花剑更具运动性，佩剑就是讲求速度，重剑就是需要更加高的技巧和准确性。花剑是三个剑之中最轻的，大概就是50克，剑身就是成为长方形。在比赛的时间，只是准刺中对方躯干有效的部位，不可以劈打。正式比赛的时间，亦都要用电动的花剑。运动员有效的部位穿着住金属的背心，当击中金属背心的时间，电动裁判器就会显示成为彩灯。击中无效部位就会显示为白灯。互相击中对方的时间，主裁判按住优先的判决去到进行裁决的。若果双方同时攻击，并且同时击中或者一方击中无效的部位，就不会作出判决的。这个时候比赛当然是会继续啦。由于花剑本身是较为轻巧，所以对战术技术的讲究是非常高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豪。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一号劳动节假期嘅今日朝头早，揾嚟阿昌先。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有冇谂住今日去边度玩呢？ 喂，今日劳动节梗系唔劳动啦，咁啊，梗系留翻喺屋企嗰度 hea 下，同埋睇下电视啊嘛。 啱啊，咁所以咧，一于同大家讲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啦吓。咁啊，咦，傍晚5:50有香港超级联赛、 啊。冇错啊，咁啊，同大家先讲一场港超联嘅大战啦。港台电视32啊，记得系32现场直播，今日傍晚5:50啊，送俾大家有东方对杰志，咁啊呢场真系大战啦。咁啊，东方而家暂时排喺个联赛榜第三，杰志暂时排喺第二，但系咧佢距离第一嘅利民咧，佢哋嘅分数非常接近。呢一场波直接会影响到究竟今季咧港超联冠军谁属嘅。咁啊，话说上两场咧，杰志啊0-0对大埔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益咗当时仲排第二嘅利民啦。咁啊，而家利民排喺榜首，但系仲有几场波啊，仲有三四场波，实在鹿死谁手尚未可测。今场两队嘅争胜心都非常之大噶啦，咁啊呢一场再冇失分嘅空间。咁啊，各位中意睇紧张嘅赛事咧，今场波就系啦。今日傍晚5:50，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现场直播东方对杰志啊。 冇错啊，而且因为版权所限咧，节目只系得电视直播，不设网上播映同埋重温嘅。咁所以记得留翻喺港台电视32睇东方对杰志啊。喺个晚上嘅7:35盘点政策，今集系讲啲咩内容呢？ 今集咧就繼續上個星期啦，我哋邀請到呢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局長上嚟，同大家聽下佢點樣盤點佢政策。咁今晚係繼續啊，送俾大家有下集，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所謂重塑區議會之後啊，新一屆嘅區議會嘅工作嘅情況係點啦。另外咧，佢亦都會簡介一下咧同鄉文化推廣計劃啊，呢一樣嘢咧就係點樣去鼓勵青年人去認識家國。另外佢亦都会讲下咧，点样去加强支援少数族裔嘅政策，帮助佢哋融入我哋嘅社会。同埋啦，佢亦都会检讨一下咧关爱队嘅工作，同埋咧对佢哋有啲乜嘢期望咁话。关心呢啲政策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今晚7:35，港台电视31啦，翻31台嘅盘点政策啊。 讲开同乡文化，阿昌你有冇翻过乡下？ 系啊，细个嘅时候俾阿妈捉过翻去乡下嗰度咧去扫墓嘅，咁但系。我而家已经唔记得咗点样翻去噶啦。 我直情，我就系知道自己籍贯喺边咯，但系我冇翻过去噶一次都。 嗯，咁你有冇兴趣？有冇兴趣翻去咧？ 我有啊，我就系知道好似有条村咧，系真系嗰度成条村所有人都系姓孔嘅。 咁梗系噶啦，你条乡下嗰条村嘛。 系啊，但系而家我都唔肯定条村系咪仲系姓孔咯。系啊， 而家你要跟屋企人翻去寻根喎。 系啊，都想试下翻一翻去乡下，唔知道我乡下有咩食嘅咧。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呢一类型嘅计划啦，因为我身边真系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啊，冇翻过乡下，然后系直情可能唔知乡下喺边嘅。咁所以咧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医生与你啊。今集咧就系讲嘅题目咧就系旅游健康贴士。咁我哋香港人咧一放假咧就好中意飞去旅行噶嘛。今日劳动节一日假期，唔知有几多朋友飞咗啦。每逢假期咧，我哋会嚟港度假，好多人都系咁做啦。咁但系咧旅游嘅时候，我哋都好应该要注意健康噶嘛。咁究竟有啲乜嘢疾病要提防咧？旅行之前、旅行嗰时同埋旅行翻嚟之后，又有啲乜嘢要注意咧？我哋今集咧请嚟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咧详细讲解一下嘅。今日去咗旅行嘅朋友睇唔到啦，咁但系如果未去旅行嘅朋友咧，下一个假期想去嘅咧，记得要留意今晚嘅节目啊！ 冇错，去到晚上10:30嘅何以中国，今集系讲啲咩内容呢？ 今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咧，从陶瓷啊同埋玉石嘅出土，去认识一下我哋中华大地上面咧，究竟个历史演变啊！话说啊，即系我哋叫华人啊嘛，我哋华夏嗰、那个华嘅由来系乜咧？今晚嘅节目会同大家睇下。另外啦，从嗰啲玉石嘅发现咧，去到认识一下我哋中国古代嘅葬礼究竟系点样，同而家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嘅咧？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何以中国啊！ 系啊，都知道玉石咧喺中国文化入边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啦，譬如象征住帝王啦，或者系玉不琢不成器啊、君子如玉啊等等嘅字眼或者成语啦。咁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嘅10:30晚上何以中国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沙枪，五一嘅假期，希望大家今日假期愉快。

陪你探索， 陪你快乐， 陪你学习， 陪你成长。 On your side, by your side。五月，香港电台陪你， 陪你， 陪陪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石山街、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乌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工藤静香继续推出全新的作品，对上一次唱出动漫主题歌曲的应该是 GT 系列了，今次都为电视台方面的长寿日语卡通作品系列唱出主题音乐歌曲，歌曲的名字和主角都有个远字，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工藤静香马路远。全首嘅作品充满咗动漫嘅快乐感觉，佢哋希望唔单止系乐迷，就连埋小朋友听到呢首嘅歌曲，脑海入边亦都可以陪住大家一齐唱歌跳舞。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Kudos》工藤静香《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38分，哇！今日天气都继续持续地麻麻地， 唔稳定啦， 系啊，唔稳定。头先诶，咪后同阿 Vicky 同阿小白咧喺度倾嘅时候都话，哇，好似都有啲云咧喺个香港上空嗰度吓， 嚟紧咁样， 炎炎攘攘咁样啦。 Coming， 系啦，咁啊，同大家睇翻今日天气，今日多云啊，有骤雨嘅，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嘅东，只要东北风啊，风势咧有时系疾劲添，系疾劲啊吓，你有冇听错？如果你琴日有睇过嗰啲咩水龙卷啊嗰啲片咧，咁样 闪电嗰啲相 系啦，唔系拍戏啊，系真实事件嚟嘅。咁正所谓，好似阿张家辉先生嗰个 API。我同你张家辉都要时刻保持警觉，因为香港会有极端天气咁样。 系啊，咁你谂下谂下，寻日夜晚又话成日都系预警噶，而家即系天文台俾我哋会唔会有冰雹啊？咁有阵时啊，真系你见到譬如珠江三角洲嗰度，佢哋已经系有报告话落紧啊，咁跟住我哋呢边先至会通知翻我哋。 老实讲句，我哋细个真系少啲呢啲， 少好多 无端端落冰雹咩？讲真，水龙卷啊，都系我哋旧时通识嘅一个题目嚟啊嘛。 系啊， 依家周知无日都有水龙卷，即系琴日都 有相關嘅部門都有部門啊，直情部門都確認有呢一件事添啊。咁、通常呢啲都係啲坊間大家影到啊，或者其實將十年前嘅水龍卷撩翻出嚟，跟住唔覺咁樣以為係真定假，我哋都唔知道。但係琴日就真係惡劣少少啦。咁啊，展望啦，明日咧間中都有驟雨同埋雷暴嘅，隨後一兩日咧仍然有幾陣嘅驟雨，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嘅10:00，23度氣温咧，相對濕度92%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五月一号，咁啊星期三嚟嘅，虽然系红假，不过我哋仍然咧喺 Morning Call 咧都有听众咧打上嚟播，佢就系谢女士，欢迎你，谢女士 ，Hello，Hello，Hello， 早晨， 谢女士， 早晨， 早晨，今日你放唔放假？系咪放假？ 我冇做嘢噶啦，我 都系休息， 享福人士， 系啊， 退休啦，已经依家煲紧汤啦，系咪啊？ 或者煲紧剧啦， 系啦，煮紧饭啊，煮紧早饭食啦，嘛，谢女士啊， 冇啊， 冇咩？咁点啊？你今日冇，好咁你又食咩啊？咁你今日朝头早 叹紧晨光，佢就系、 是、我女同我去食晏昼， 哦，晏昼咁你而家朝头早咧？朝头早唔食嘢啊？食啲有啲喎，食早餐，食咩早餐噶？讲你听啦，今日假期我抄下你啊嘛。 冇啊，面包同埋饮杯奶啫。 饮杯奶正咯，系啊，都健康啊。 饮奶。 朝头早我麻麻地啊，空肚饮奶，我肥哩肥嚟啊，搞唔掂啊。你哋得唔得噶？朝头早饮奶 ，Vicky 同埋小白。 我 OK 噶， 我都唔得噶 ，Vicky OK。 我一定肚饿啊，靓得好紧要噶吓。 我同谢女士一样 ，OK， 肠胃好咯，肠胃好啦。喂，讲翻呢个女先啦，今日打电话上嚟，有啲咩祝福嘅说话，透过大气电波同佢讲翻啦。嗯。 哦，佢即系听日就旧历生日，咁5月6日就新历，我祝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同埋工作愉快。 真系好妈咪啊！系咪就系等阵去食 lunch 嘅时候，食晏嘅时候就同女女一齐庆祝一下咁啊？ 系啊系啊， 要啦要啦。 去食咩啊？饮茶 系啦。 佢冇话去食西餐噶咋？ 食西餐。吃西餐最开心啦，日日都饮茶啦。我阿爸阿妈都成日讲啦，话请你饮茶，我日日都饮茶啦，我冇钱啦咁样，佢带你食西餐啦。跟住话西餐我未食过咩？跟住你就会同佢讲你唔识点啊嘛，可能有啲西餐。跟住啊，好啦好啦，去啦去啦咁样，即系好似咧，好似嗌交咁样，拗赢先可以请到佢哋食饭。即系有阵时做仔女都好难啊。我同阿谢女士讲啊，你有阵时体贴翻你个女啊，知唔知道啊？ 哦，好啊， 好啊，好啊，咁就乖啦，咁你又乖啦，系啦，咁又乖。 祝三位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系啊，有你打上嚟，我哋咪愉快咯。 系啊， 系咯，你喺度倾得几开心。 系啊，系咪先？吓，你会唔会继续听我哋先，谢老师？ 有日日都听啊， 都听咁啊好啦，咁啊无敌啦。喂，今日拣呢只歌，好似你有啲心水嘅，系咪啊？ 我问个女。佢中意咩歌？佢话中意啲手嘛。 喂，我想问一下个过程系点啊？即系你打电话俾你个女啊？你首先你个女叫咩名字？我想问下。 叫晓薇啊。 晓薇，晓薇，哇，好有文学修养啊！呢个晓薇呢个名字，唔知系咪我识嗰个晓薇咧 ？Anyway 啦，咁啊，你就打俾啊，喂，晓薇，我打电话上去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个节目叫《晨光第一线》嗰度，点支歌你听啊？你想听咩歌啊？晓薇咁样，咁佢就讲俾你听呢只歌系咪啊？ 系啊， 系咩？ 本来我拣咗咩？每天爱你多一些，但系琴日入观众拣咗啦嘛。 系啊，系啊，好啱啊！咁我冇理由日日都播住张学友啫。我俾你坐落嚟做，你都唔会咁样啦。 大家中意都有多啲选择啦。 啱啱先谢老师，我俾你坐落嚟做，你都唔会日日播住同一支歌啦，系咪？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祝你哋合家平安，开开心心，好嘛？ 今晚食得开晒你， 好啊！等阵食得开心啲啊！ 好吧， 好啦。 拜拜， 多谢谢女士， 拜拜，拜拜。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 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和谁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 陈奕迅的作品《我的快乐时代》，希望大家都快乐。作品来自1998年的时候的面世的。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飲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饮食图鉴之前咧，今日先同大家睇睇嗱，雷暴警告咧就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点啊，咁啊延长咗啦，咁可能都附近一啲唔稳定嘅天气，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好，咁啊今日咧有啲朋友咧可能都会选择咧就喺屋企啦， 要喺屋企住啦， 天气唔稳定啊嘛， 系啊，同埋我都觉得系嘅，有阵时当然大家懒啲想叫外卖咧，但系你都知道，喂天气譬如比较恶劣啲，其实个外卖员都唔能够准时送到。第二就系咁，人哋都系。即系攞生命嚟工作啫，即系如果你太过极端啦，自己喺屋企整包面食下就算啦。咁当然嗱，我哋就简单啲啦。咁小白有佢嘅花款同埋佢嘅心机嘅。咁我深信佢今日一个留在屋企嘅料理嘅食谱已经准备好噶啦。 有啲可能嗌外卖嘅，本身你住商场楼上嘅，咁嗰啲就最安全啦。 系啦， 我嗰位朋友 系啦，我哋会好少少咯， 会好少少啦， 好少少咯。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都想自己整啲香口啲嘅嘢嘅话咧，咁我觉得今日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咁啊，但系要啲材料嘅，今日所整呢一个咧就系猪肉干， 哇，猪肉干自己都整到， 自己都整到噶，同埋冇大家想象之中咁难嘅。 我真係想聽下點整， 即係你首先當然要準備豬肉啦。咁其實佢嗰個醃咧都係你自己醃嘅。咁有啲朋友咧，可以咧就諗下自己嗰個 recipe。咁但係如果你話最大腦嘅話，其實通常佢哋都會加黑糖。如果糖嘅話咧，其實我自己會中意黑糖或者係蔗糖、多過咧就普通嘅砂糖嘅。 因為野糖 唔係有層次啲，因為個味道唔係淨係單純甜啊嘛。咁你知你同豬肉加埋一齊嘅話，其實你都希望佢撞多啲唔同嘅味道嘅。好啦，咁亦都要準備定譬如豉油啦。 蚝油啊、鱼露啊、花雕酒呢啲都要准备，定系胡椒粉啊、芝麻呢啲都可以噶吓。 我想问咧，就系蜜糖得唔得嘅咧？ 蜜糖都得，系啦。我而家正值就系要讲蜜糖啦。 哦，因为平时食嗰啲会黏黏， 咁梗系啦。但蜜糖咧就唔系第一下咧就已经去到落过去嘅，系啦。蜜糖系你开始。都唔係最後整緊嘅時候咧，就好似你食燒雞翼咁樣，燒到咁上下嘅時候，你就加蜜糖，你就唔會第一嘢咧就加落去嘅，因為如果第一下加落去蜜糖就好容易淨係燶到個面，但入邊又唔熟喎咁樣，好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咧就試一試呢個自己整嘅豬肉乾，咁點整咧？今日豬肉咧就適量啦，咁我自己咧就個人會覺得咧，始終豬肉乾咧就乾身啲嘅，咁大家咧就可以選擇一啲叫做肥肉多少少嘅部分。系啦，咁其实你可以有啲人就中意三分肥七分瘦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就中意再食肥啲嘅话，你可以选择 九分肥一分瘦嘅咁样，咁唔好啊，好容易三高嘅， 系啦，同埋嗰个真系太肥啦，如果咁样，咁你可以选择譬如系四份嘅肥啦，其实都可以选择啦。好啦，咁你都要将佢咧就变成免治猪肉咁样，所以咧其实你直接叫街市你话猪肉搅碎咁，其实都 OK。如果你中意自己剁嘅，你觉得有诚意嘅。当然欢迎啦！ 今日有时间啦， 系啦，今日有时间，咁我叫屋企人一齐咧就整一整，好啦，咁你咧就剁咗呢一个嘅猪肉之后咧，咁你就要将头先所提及过嘅一啲，譬如腌料啦，包括咧就系譬如豉油啊、蚝油、蚝油同鱼露，其实你可以是但拣一个都得嘅。 蚝油啲好似鱼露，依家人大咗食咧，好似再咸啲添。 哦，系啊，系啊，系啊，蚝油个味就始终好似又唔系清啲嘅，不过容易啲入口嘅，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咁另外譬如系胡椒粉啦、花雕酒都可以呢个时间咧就腌埋落去嘅，咁啊份量咧其实就好难讲，因为你第一次整完之后咧，你可能会觉得有其中一种嘅材料你自己会多啲嘅味道嘅话，你就会觉得好食啲。咁但系咧整个方法咧就大致上都系差唔多嘅啫。咁你要准备定咧喺一个盘啦，咁你将嗰个猪肉咧就已经系腌好咗。咁啊腌嘅时候咧，我觉得我自己最少咧都会腌佢大概一个钟， 系 腌佢大概一个钟，跟住就放喺个盘嗰度咧，咁啊放喺嗰度。咁其实你系要一路搅碎嘅时候，或者你一路咧整嘅时候，你要做到嗰个猪肉咧，免治猪肉都已经要起胶，系啦，佢就算唔落蜜糖，佢都可以起胶嘅。跟住你就喺个盘上面，你就将嗰啲免治猪肉咧就放咗喺上面先。跟住你就譬如攞嗰啲玻璃樽啦，又或者如果你本身都有做开烘焙嘅，咁可以攞嗰啲碌碌棍咧，就喺呢一个嘅 压扁佢， 冇错啦，压扁佢嘅。咁如果你系本身嗰个真系做开烘焙嘅，你又唔想整到一阵味嘅话咧，就包层保鲜纸，系啦，咁啊会好啲嘅。咁如果你话我本身都系谂住个玻璃樽嘅，咁你咪照样碌落去咯。咁你大概咧就睇翻你自己嗰个焗炉个 size 系几多。咁你就細少少， 普遍我哋啲焗爐啲 size 都唔會好大啦，係啦，係啦，唔好大嘅。 啲廚房有幾多啊？再加上嗰啲新式樓嗰啲焗爐咧，其實就內置咗入去你個廚櫃嗰度嘅，你就冇得揀嘅。嗰嚿嘢就唔係你買嘅，變咗你買層樓翻嚟，佢已經俾咗你噶，你係用有人唔用嘅啫。 係啦，冇錯啦。咁我自己就會中意咧，就壓到佢薄身少少，因為薄身啲個感覺就好似同出邊嗰啲感覺上好似有得揮啊。 係， 係啦，即係好似型啲啊，或者勁啲咁樣。咁你咧就要整翻个形状出嚟啦，有啲朋友就中意佢都系四四方方嘅，咁呢个亦都好个人嘅。咁你整到四四方方，可能入去或者再出嚟嘅时候，个样就会靓仔啲啦。好啦，咁个焗炉咧就预热去到大概170度至到190度啦。如果你190度嘅话咧，就大概系要整我谂15分钟。如果你170度嘅话，就俾多5分钟佢，就大概20分钟去到整呢一个嘅猪肉干咁样。咁你初头咧，你喺个底盘嗰度都要加少少油，或者喺面嗰度都落少少油嘅。咁我自己就会除咗油之外咧，我会先攞第一浸少少嘅蜜糖水，唔系蜜糖啊，蜜糖水。咁亦都會撈埋嗰啲就一齊踩喺個面嗰度先嘅，咁唔會好重味嘅。咁你一加咗上去之後咧，咁你開頭整咗嗰15分鐘咧，你中間就可能幾分鐘你就反一反啦，兩邊就均勻啲。咁然後咧，你發覺佢已經係焗咗15分鐘左右啦，你就可以落一浸嘅蜜糖，落第一浸嘅蜜糖，然後咧你就再等佢焗多5分鐘。你就再落第二浸嘅蜜糖，或者反开佢，再喺第二面再落蜜糖嘅，跟住你就可以再加芝麻啦，加其他你喜欢嘅味道喺上面嘅，咁然后呢 焗完之後咧，你就再攞出嚟攤翻凍佢，或者就切啦。 哇，心機嘢嚟喎，呢啲 係要少少時間㗎， 即係五分鐘你睇下火，夠快一快。 但今日有時間啊嘛， 係 今日大家有時間，咁你中意 煲住劇咁樣， 係啦，你中意 set 鬧鐘 ，set 鬧鐘係啦 ，set 鬧鐘，甜甜地嘅，咁你咪蜜糖嗰度落多少少，細路仔係中意食咯。 咁大家又可以 不妨試一試自制豬肉乾。 其實呢樣嘢我聽到都覺得勁，但真係要用啲時間去處理一下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最近做紧农夫，喺自己嘅天台种咗好多唔同嘅蔬果植物嘅。 我睇到你社交平台种咗柠檬系嘛？ 系啊，我种咗好多啊，有两棵柠檬，三棵桔，然之后咧仲有茄子、番茄、辣椒。 请我食柠檬， 系咯， 一个 唔系啊，之前嗰啲收成嗰啲咧。而家等緊下， 你會唔會特登買嗰啲辣椒翻嚟再唔同品種嘅？譬如你紫天椒有，魔鬼椒都種。 誒、欸，我嚟緊諗住種青椒， 係嘛？ 誒、尖椒嗰只，辣嗰只，因為我食辣啊嘛。 好勁咁！ 係，我而家就記得紫天椒就 OK。係咩？跟住仲有薑啊、蒜啊。 你話檸檬上次種咗幾多個出嚟？仲有 三個。 三個哦。 係啊，咁但 係你如果喺出市場買誒個零兩蚊一個，咁嗰度慳翻六蚊喎，係嘛？ 哟，自己種同埋好開心喎！我覺得喺種嘢嘅過程，我覺得身心療愈啊。 係嘅。 有陣時做嘢 有冇一路種？一路时候一路都倾偈嘅同个柠檬，诶、哎、你快啲带啦， 使唔使播音乐俾佢听嗰啲？ 唔会噶， 大咗我可以 drop 咗你啊！ 我冇咁样同佢讲。 最成功系咩？暂时种嚟讲， 嗱，茄子种得成噶，茄子啦、辣椒啊、姜啊、蒜啊呢啲其实都系好简单。 哇，姜几好喎、 啊！系咯， 系因为你一定要 葱有冇种啊？葱。 有，但系因为我唔系好成日食啊，佢、 哦、 就好容易咧晒干晒，因为系啦，咁所以就之后就冇种葱啦。 姜啊，几好，几啱用喎、啊。 系因为系啦，就系、是、因为经常用啊，系啦咁样。 有冇会换个大啲间屋再种多啲嘢？ 够噶啦，够。 有几亩地， 系咯， 几亩地嗰啲咁样系咪啊？ 我而家都系租嘅啫。 种埋米啦、 啊。我有个叔叔都系咁嘅，佢屋企住古洞附近咧，咁就搬入去就系门口有啲地俾佢爱嚟种植。咁、因为乜嘢都种啊，好劲啊！即系基本上，佢嘅食物供应有我又唔讲全部嘅、四分一到啦， 都可以源源不绝啦咁样。 有咯，有供给咯， 系咯，几好啊咁样。 咁几好噶，其实都。 咁我讲开咧种植啦，琴日咧我就放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因为多植物啊，即系有好多昆虫，之前都有分享过啊，有蝴蝶嚟产卵，然之后就结蛹，然之后咧已经有好多只蝴蝶喺我屋企度出世噶啦。我琴日咧。发现到有一只甲虫，呢一种昆虫咧唔常见噶，我即刻影，因为咁啱手机喺隔篱，即刻影啦。佢系咩呢？原来佢叫做八点花金龟啊！ 睇下睇下， 八点花金龟。 嗱，你想睇网上嗰啲定系睇我嗰个啊？ 我想睇， 咦， 调翻嚟啲金龟， 冇错，都想讲寓意住你会金龟嚟紧。 唔知道，但系你听我讲先。 睇下 嗱，呢一只八点花金龟咧，佢唔系净系得一只颜色噶，佢系有五种颜色噶。吓、 哦， 佢系咧 变色定系佢自己本身 唔系变色。 哇，好靓、啊！小白，你有冇睇啊？你屋企有冇呢味嘢噶？ 我有曾经见过绿色同埋蓝色， 系 荧光绿同荧光蓝 咁样。佢系靓版嘅臭屁虫咯，我系咁形容啦，啱唔啱啊？小白，靓啲咯， 佢靓好多。 因为佢嘅外壳咧系有金属咁样，有啲光泽啊，咁所以咧你就会好容易发现到佢，因为 佢有啲似蓝甲虫啊。 系 蓝甲虫系咩？之前咧Marvel Universe 嗰部电影啊，你知唔知我讲边啊？ 我知， 系啊系啊， 我知道 有一部咁嘅电影。 咁跟住我上网睇嘅时候咧，就有人咧系特登养佢哋嘅，佢有五种颜色，有蓝色啦、绿色啦、啡色啦、红色啦，仲有只黑色咁样嘅。咁跟住咧， 唔知有冇沟嗰个颜色出嚟咧？ 佢哋两个互相变种咯， 即系黄加蓝变绿咁样。 系啊，唔知喎。 但系佢本身绿色， 咁你有冇谂过？ 喂， 你有冇谂住繁殖佢哋啊？ 咁又冇，我唔插手嘅呢啲，我由佢哋喺度走就走咁样。 自由交配。系咪由佢哋 自然生长咧？俾佢哋，我真系俾个空间佢哋。 系系 咁咧，上网睇到咧， 讲到几伟大，我俾个空间。 有啲人即系我唔会赶尽杀绝，我唔会赶走佢哋。 香港地啊， 系啊，你上网 check 过佢唔系害虫啫。 其实佢系害虫嚟噶。 系咩？真系噶？ 佢系害虫嚟。 佢害虫你都唔整走， 佢点样害你啊？佢？ 咬你啲柠檬啊，系嘛？ 佢会食果实，因为 系咯，咬你柠 檬。但系我觉得得意嘅咧，就系有人咧会将佢好似嗰只嗰套戏嘅无限手套咁样啊。有啲人养咗之后，系啊，好搞笑。咁但系因为佢真系害虫嚟嘅，咁我俾佢，我欣赏完佢之后咧，我都有 撥走佢。 我冇杀，我冇杀，撥走 佢，叫佢离开。系啊， 系啊。我琴日见到嗰只系咁样。 我就见嗰啲咧系红色底黑色。 斑點嗰只嗰只 Ladybug 嗰只咧，會比較上多嗰只， 係咪啊？ 最 classic、最經典嗰只。 但 係 嗰只甲蟲又唔係壞家伙嚟嘅，你講嗰只， 我唔敢講。 即係傳統嘅，佢呢只就都應該壞啲嘅。 係啊，因為佢真係會食嗰啲果實。咁我屋企咧仲有草啊嘛。 咪啱啊，越靚越壞。 唔好讲呢啲啊！总之我哋留意多啲身边嘅环境啦。